约有2600张病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日早上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两三度。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80点，升323点，总成交金额3,3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2762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64点，升18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9蚊，升9蚊；小米集团12.7，升7毫；阿里巴巴211蚊，系升6蚊；中国平安89.05，系升1.45；美团点评101.7，升2.1；华夏沪深342.25，升1.55；建设银行6.09，系升7仙；友邦保险79.5，升1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9，英镑10.088，瑞士法郎8.038，澳元5.198，加元5.845，新西兰元5.017，欧元8.5925，每百元对港元7.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5。日经平均指数报23,005点，升33点。港金现价报14,62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6.23美元，卖出1,576.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提一提你啦，因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暂时关闭嘅安排啦，九巴 B 一路线啦，同埋专线小巴75、44号 B、44号 B 一啦，同埋79S、616S 咧都会暂停服务噶。咁另外啦，原定喺晚上10:30之后新延到落马洲管制站嘅专线小巴78号。八乡路至到落马洲管制站路线噶，咁就会缩短路线啊，不会入翻落马洲嘅管制站啦，会改造新田公共交汇处咧做终点站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是保你出入平安的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是无论你是司机、乘客，亦或是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和专注，不分心，加上对交通规则要上心。那会有什么好报？就是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红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天，早晨阿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啦，星期二啦，但我哋好关心咧，就系点解阿天把声好似咧有啲 衰过嘅， 有啲反复咁。 系啊，唔知点解啊？ 你就知嘅，同我冇关啊， 同你有关咯。 我都忍唔住要讲， 系你啊，令到我系咁挨啊你。 哇！我唔做啦，我唔做啦，我唔做呢一份工啊！我讲紧唔系唔做啲乜嘢啊吓， 我都觉得 你讲到好似奸夫。 但你剛才說你不做我以為真的不做那麼大鋪牌是吧 冇见好耐冇聚过啦，系咪？ 系啊，同埋横掂所有工作，我啲工作都 cancel 晒咯，咁样。 同埋你又唔系唔做奸夫嘅，你唔做相公啫，最多。 我冇做， 大又得，小又得， 冇， 咪咯，冇啊！我琴日见到两个拍档鸡咁脚一支箭咁样就离开咗， 系啊， 我都知噶啦，唉，风流快活啦。 发晒我哋有司机啊，崔杰同喺门口都接我哋， 就系咯。咁既然系咁，我哋真系好难唔上车咁，你明唔明？ 四面攻城啦，真系。 系咪咁讲真？你谂下啦，喺一个咁样嘅环境底下，气氛唔系太好，有阵时唯有自己制造啦。 咁、哎、你哋系去出边打牌定系？ 唔 系 咯， 我点到点噶？ 我点到点？ 仲出去出边？ 你有冇睇琴日咧？即系我哋唔好讲啲唔开心嘅嘢先咧。既然讲开打牌咧、 哎哎，好啊！ 你有冇见到咧？网上面流传一个咧，防疫期间打牌大法啦。 有 边条桥先？ 喂，但我觉得嗰个系有啲 即系玩 啫。 抖音，我觉得系。 系啊，但我觉得嗰个几好啊。 嗰、那个就系对每一个人 作用啊。 哇，可行作用就系你真系打到死啦！你 唔系嗰个喎，诶咁啊搞错咗啦。 唔系嗰个咩？ 讲你听下，你睇到 个 咩先？ 我见到嗰个咧就四个人就笠住个胶袋咁样嘅嘢，跟住笠住喺个头度，跟住就照样打牌。但系嗰段片好短嘅啫，但其实唔可行嘅，因为真系会焗死嘅。大家 唔系呢个，唔系呢条，唔系呢条。 我睇到系呢个。 系啦，因为呢条真系纯粹系即系话俾你听，我防护好严密啫。因为之前已经有人戴头盔噶啦嘛。 系。 我琴日睇嗰个咧，其实都系玩嘅。但佢玩得好有創意㗎， 又係打牌人。 係啦，唔係我俾條橋你咧，你可以想象下嘅，唔使見到面都打到牌。 嗯，哦 ，online 麻雀啊， 視像 唔係 online 真人嚟嘅，視像點樣視像咧？點樣操作咧？ 視像 係啦，嗱視像嘅。 咁打四副牌啊？ 唔係啊，一個人啫嘛， 係 啦。但係佢點樣可以玩到咧？ 即係佢 操作到 嘅 喎，可行 嘅 喎。 因为都有一东南西北位啊， 四个唔同嘅屋企好难打同一副牌嘅喎。 唔系嗱，好啦，佢实际点操作咧？我哋逐格嚟咯。好嚟，你再嚟，再嚟。好正嘅，佢 打 online 嘅麻雀，但是约咗四个朋友， 唔系真实麻雀，真实麻雀，真系砰砰声 咁 样。 点甩牌啊？ 你搞到我哋两个麻雀精，竟然答唔到你呢个问题，你 想 你想剥我哋个招牌啊？ 我琴日见到呢条片嘅时候咧，我觉得。都 OK 有創意喎、 哦！你講嚟聽，我未諗到啲咩可能嘅，我逐點反擊佢嘅啫。 唔係， 我想問，我想問清楚，問多啲猜測我事情啫。嗰四個人係咪同一間屋裏面嘅？ 唔係，我都話到明係防疫咯。佢哋係頭先你講啱咗，係視像打牌嘅。 視像打牌 點操作？ 但佢哋喺四個唔同嘅地方打緊同一副牌。 冇錯， 我覺得冇可能嘅魔術師味而家大佬。 冇錯，冇錯。 你開估啊！我哋選擇搏擊佢。 冇問題，冇問題。咁咧嗱。四个人， 嗯， 佢就揀咗其中一个咧，就一定要有一副牌俾佢嘅，你当佢叫做装啦， 譬 如当我系啦，咁咧佢就自己行咗张麻雀台，我 真， 嗱佢又唔俾我讲埋落去啦， 好， 陈宝玲纪念中学， 好嗱，其中，但你既然讲到呢个咁样，其中被当我屋企有嘅话。 好，我继续视像。咁跟住咧，我就负责洗牌，搭埋四个东南西北位。跟住到咧，我都帮人分埋牌， 冇错， 跟住帮佢揭埋牌，只不过我唔睇其他南西北嘅位。跟住咧就 你就向住嗰个镜头度， 冇错， 佢哋有佢哋影， 冇错。 我就负责嗰个叫人手操控啦。 系 啦，我系嗰个追星。 我见条片嗰个玩法咧，就系 exactly 一模一样嘅。咁啊，分好晒东南西北位啦，自己嗰个所谓真人喺度咧。就梗系望到自己副牌啦，俾我打完之后，我就红中啊，咁跟住咧，佢喺最紧要个 setting 系点咧？另外嗰三封嘅位度咧，就动咗三部手机视像嘅，咁即系话你前提你起码你自己要有四部手机啦，即系你做装嗰、那个，咁、你做打牌嗰个就自己一部手机 connect 到佢就 OK 啦。 可以嘅话有五部好啲，因为影埋中间打嗰咩牌， 即系有到 top shot 咁样喺上面望落嚟。 点射翻俾佢睇啫？ 我已经 谂 到两个可以解决到你這個呢个咧，系攞嚟净系拍俾人哋睇，系唔可行嘅打麻雀方法嚟嘅。 请讲， 第一个嗱，你攞只牌，譬如我阿豪姐，你坐我对家，我自己唔睇嘛，我帮你摸牌嘛， 系 咪？我摆去个镜头前面，我一定系用前置镜头噶嘛，即系嗰个镜荧光幕未会有个反射，我会见到你摸咩牌咯。 我会见到前置镜头， 因为系前置镜头啊嘛，即系我负责搭牌嗰个，我系可以睇晒四家摸咩牌咯。嗱，呢个系第一个问题唔 work 嘅。 有破绽。 第二个问题，第二个破绽系乜嘢咧？就系譬如 ，OK， 我俾只白板你咁样啦，呢只白板嚟，我当我见唔到咁样啦 ，OK， 啊你冇得，你当自己袋咗入去入边啦。但其实自己嗰个人嗰副牌咧，你要即刻揾一只白板。佢係會去打翻一隻牌出去，其實佢自己喺另外一個屋企摸一副真實嘅麻雀嘅話咧，佢係會搞到亂糟糟嘅，因為 keep 住摸牌，但係嗰隻牌唔會真正入咗佢自己副牌入邊度。 唔 係 喎，真係真係睇唔到㗎。如果你睇條片啦，佢嗰個前置鏡頭嘅 setting 咧，佢係可以做到咧，佢 show 副牌俾嗰、那個。朋友睇咧，而佢唔会喺个荧光幕度睇得出自己嗰副牌噶、 因为佢个镜个 mon， 阿祖祖以为个 mon 系咁嘅，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佢都系咁啊，佢都系咁噶，你见面到对面嗰个人啊，佢而家咧我哋睇到 副牌咧，即系唔系用前置镜头去做嗰个拍摄嘅。哇！但打我估咁样打， 啊、 我睇到嗰条片嗱，我搏激唔到你，但 勉强 咧要打四个字咯， 唔系 OK 喎、啊，同我平时打嘅速度差唔多啦。因为咧，嗰条片咧，佢当然系玩啦， 打四个钟。 嗰条片当然系玩啦，但系咧，佢实际操作咧，我哋如果都要话翻俾听众听咧，佢网上面咪就系我摸一副牌，攞到俾自己，我一打出嚟红中，咁佢就会 show 喺咧三个镜头面前，咁你咪是但有一个咯。如果阿田话砰，咁佢咪喺个视像镜头话俾我听好。咁佢会点咧？好有服务嘅喎、 啊。佢应该话嗱，第三、第五、第七只咧就系洪忠礼帮我抽出嚟啦。 佢咧就帮佢抽出嚟，然后咧仲要打翻一只出嚟噶嘛。咁、咧，我睇住佢个片咧，嗰人就会话点啊？打边只啊？右手边。 系啊，第 二只 系 咪呢只啊？系。咁佢就拎出嚟，一拎出嚟咧，哦，原来绿色嚟嘅。咁左右两边睇到咧，如果有人话喂我要啊，咁咧你又再做俾佢啦。 我觉得呢件事如果咧负责咧打晒四家牌嗰个咧，佢应该完咗之后要去揼骨。 我哋 如果唔系咧，即系嗰会惊紧膊头。 我觉得咧有个完善版系点咧？其实每人都有一副麻雀台喺自己度， 系 咁你都要轮流俾人休一休息噶。譬如呢一铺咧，当东圈 系到你啦，东 风就系全部都系我打嘅，系咪一封四圈啊嘛？咁跟住可能到你啦，早好到佢自己行张台出嚟洗牌，喂都要享受下呢个待遇噶嘛？ 真系苦中作乐啊吓！ 唔系同埋佢真系好恨打牌， 好恨打牌啊！同埋真系嗱，好恨打牌。同埋好驚中招，我覺得如果喺內地嘅話咧，應該真係封咗關之後咧，冇辦法啦嘛，即係大家每個門口都出唔到咧。咁你點樣都冇嘢做？ 我見到咧有一啲嘅片段咧，就係佢哋譬如喺武漢嗰度啊，佢哋嘅市民究竟做啲乜嘢娛樂啦？但係我覺得水分成即係嗰個度數係 高 嘅，例如釣魚，有人中意釣魚，咁你冇得出街點釣魚咧？佢釣自己屋企個鯖魚，即係有人嚟做緊呢一樣嘢，跟住就拍片。嗱呢啲係玩嘅啫，我覺得都鼓勵大家咁做。但係你見到佢哋可以即係當搞笑又好，點樣都好咯。跟住有啲家庭嘅集體活動啊，即係就擺咗幾個保齡球樽啊，或者變。咗一支可能紅酒樽啊之類嘅咧，就拋過嗰啲圓圈過去咧。以前我哋嗰啲歡樂咩地嗰啲咁，佢哋就喺度全家喺度玩呢啲咯。 其實我覺得而家係正正好好親子嘅時間咯，係 啊， 同家人相聚溝通嘅時間咯，係咪啊？ 六嬸三太公，大眾海台立面似蓮蓉，又放工打殘夢，圍埋砌幾圈。论英雄， 谁是大英雄？ 大英雄， 落手 上 三只弓， 弓 踱到啱都三标二五六同，接正了真阴功，腾腾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依牙松降斩眉眨眼打龙通，系咁松正衰功，难为氹乜仔会浸啊浸蛟龙。乱咁扎真细空，学到足关帝坐真话用，恨满胸果正种，岌岌共好似大呀大灯笼。大相公小相公，如老千啲章法乱晒大龙，食炸糊包出重，氹氹转好似大呀大灰熊。执咗位起过风，换凳洗手食天烫柜桶，转下运确唔同，连随隔几铺我路啊路宽容。运一息碰七同，一啃白板发财做眼降红中，六八同叫卡窿，原来咁啊巧佢系啊系七同。掘尾窿起细工，大四起揸晒南北细洞，早排讲天冲，频频满啊唬我做啊做英雄，时势做英雄。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唉，好矛盾添， 点解咧？ 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嗯，我哋要做一个奉公守法嘅市民啦。 系， 我哋又要即系聆听一啲即系吓专业有权威人士。通常我哋就应该要即系聆听或者跟从佢嘅指引。 梗系啦，因为人哋专业噶嘛。 系啦， 就算我哋做工作，我哋都会即系请教下我哋嘅前辈，佢哋教过我哋袋好多钱落袋噶嘛。 系啊，咁啊，甚至乎我哋成日都话咧，咁即系如果系奉政府谕。 嗯 系啦，咁你就 冇道路噶，你即刻嚟我谂起呢句 系啦， 奉政府谕 系啦，咁你就会觉得应该系听佢讲咁先啱数噶嘛。 真系要听政府讲啊！琴日有冇收到个信息啊？ 有啊， 卫生署 嗰个啊嘛。 咁大家要如果真系咧，即系十四天之内咧，曾经到过湖北省嘅市民咧，记得啊吓，要打呢个21251122嘅电话啊，系咪大家收到呢个信息噶？ 我都有收到，仲话咧由内地返港嘅市民咧，14日之内咧系需要留喺屋企咧，如外出咧。就一定要戴口罩，同埋系写住千祈唔好回复佢啊嘛，几想讲声多谢晒啊，都冇得复啊，阴公， 多谢关心都冇得讲， 系啊， 多谢政府支持关心。 咁但系咧，头先啱啱见到即系行政会议里边咧，即系佢哋开会啊嘛，咁咧记者就问阿林太，佢话点解你琴日同今日都唔戴口罩嘅？因为琴日记者会佢冇戴口罩，原来今日咧佢开行会同记者搏咪嘅时候咧。都买冇戴口罩喎，我想冇戴口罩添。 你问我 系啦，点解你唔戴口罩？ 我咪林太咯， 系啊，林太做咩唔戴口罩啊？ 因为你哋俾我唔戴咯，多谢你啊，多谢你哋嘅爱，好有爱。 系因为我哋两个就豁咗出去话好啦好啦，我如果觉得你冇事嘅，我哋就同你揽住一齐死啦咁样。 系啊，好有爱。 咁你呢个系叫做街坊林太啦，系啦。咁佢呢一位官员林太， 广播嘅代表 系啦，我见到佢就话啦，嗯，因为佢话口罩唔够用。 哦、 要悭住用， 系、 哦、 如果冇病又冇去到人流密集嘅地方，系唔使戴口罩嘅。而 然后佢就叫身边啲官员唔准戴口罩。 哦，咪先，咩叫人流密集先？几多 三个人或以上？ 三个人或以上要人流密集咯。佢嗰度坐埋一排都唔止三个。 啲记者朋友又咁控到咁埋，系咪？佢哋问问题都好雀跃，啲口水都喷出来。不过我估记者朋友就应该会戴口罩。 系啦，记者朋友就戴口罩 嘅。但系嗰度人流密集同埋密闭空间。 其实而家唔知咩叫人流密集噶啦。我估而家咧，即系而家系二月四号啦，沙滩应该唔好人流密集噶啦，但系都封沙滩啦。 唔系，但我唔明 嗱，沙滩咁样都叫人流密集噶啦，咁即系 我唔明啊，点解系要唔俾人 戴口罩？ 跟住佢就官员 要做大家做一个榜样啊啦，但系记住， 即系如果你唔够口罩用。 是啱定系唔啱嘅话咧，咁又要再问下啲卫生嘅专家，我啊信医生啊，信卫生嘅专家多过广播道林太， 唔 系 咁啊， 我讲呢个林太咋？ 之前卫生署陈汉仪咧，佢就已经讲过话。哦，唔使戴口罩嘅，如果你唔系去嗰啲人流密集嘅地方咧， 跟住佢都即刻甩水， 佢跟住都甩水咯。咁、啊、但系而家就变翻阿林太又走出嚟咯。同埋我唔明就系、是、你自己唔戴算啦，做乜叫啲官员都唔准戴啫？ 系咪谂住啊？ 做咩唔俾人哋戴啊？ 咁佢贵为一个即系咁样噶嘛？你一即系 手嚟噶嘛？ 即系着情侣装一样， 唔 系即系嗰啲阿爸阿妈都系咁讲噶嘛？喂，我要着你就要着， 我 唔着你就唔着。 我戴头你咪要跟住咯。 可能佢想做嗰样嘢就系我爱民如己啊，我嘅爱带动。我愿意牺牲我自己，大家一起牺牲啦、 哦！ 但我哋都要保住啲市民有口罩用咁样，系咪咁 样 啊？ 即系等于以前啲人话共度时间咧，就话公务员或者官员带头减薪， 系啦。 咁而家共度时间，喂唔 带头减罩， 冇 罩啦， 冇罩用咯、 啊。 我就我除罩， 系啊系啊，小心小心啊 即系嗰啲系咪叫做 系 啦系啦，小心喷咪 啦。 我又明啊，因为可能咧，佢话我哋点解官员唔好戴口罩咧？因为官员系比人哋要用多啲口罩， 点解啊？ 因为官字两个口， 哦， 佢有两个口要罩。如果佢真系咁样如实去罩嘅话咧， 咁就用多咗好多口罩， 消耗嘅真系。所以谂谂下，佢又啱嘅。但系如果我系身边啲官员，点算好咧？ 嗯， 即系出到嚟要同人哋讲话，即系香港而家沦落到因为唔够罩用，官员都唔可以用罩。我哋系咪好奢侈咧？我哋而家我哋自己喺直播室度，我哋就咁开麦，有几人流密罩，即系得我哋三个。我又唔系高危，我哋又冇去过武汉，我哋竟然戴罩啊！我而家即刻除罩嚟响应佢嘅林太啫。 哇！ 你要戴罩啊！ 你讲违背良心嘅说话，你自己罩翻住自己啊！李伟林太， 你要戴罩，我惊咗你喎！而家咁样， 咁你戴翻啦！哎呀， 系咯， 我攞件衫遮住先，系咪冇作用噶？ 咁我哋咪唔够伟大咯？ 吓， 我哋唔够伟大。 我冇话我自己伟大， 咁唔得真系。 我揽住你啊 ，OK？ 我唔好揽住我啊！你揽住第啲林太啦，不如 系咯？点算咧？我咧谂紧你跟唔跟佢呢个指引啊？ 但系咁样真系， 即系官员带头， 好似你头先话斋，真系矛盾。啱啱头先我咪话嗰个信息，大家好多人都收到嘅时候， 卫生署嗰个信息系 出街就要戴口罩。 唔系佢话如果你翻喺内地翻过嚟，咁佢呢班冇啊嘛，系、 哦、 咯， 佢冇就可以唔使啦。 系啊，但 我 惊如果佢呢轮又翻去又做汇报咁点算 咧？我有一个更加大嘅问题，即系我唔系话即系林太，即系真系讲紧特首个林太啊吓。佢头先咧喺呢一个记者朋友面前讲咗呢一番说话，一定系错。但我会话喺呢十日里面，政府唔同嘅官员。佢哋讲讲唔同嘅指引，对于市民嚟讲，呢个真系一个混乱嘅信息嚟讲。我夠膽講係黃耀祖講嘅呢一個信息係混亂嘅信息啦。有官員已經係衛生署嘅阿頭啦，佢都話可以話誒唔使戴㗎。又跟住就補翻咯，唔係喎要戴㗎， 要戴㗎，要戴㗎。係 啦，跟住有唔同嘅醫生，佢哋又有唔同嘅數字去講。 醫生教授都話要戴嘅時候，點解話唔使啊？ 跟住而家又話我人多嘅唔使戴嗰樣嘢。喂，我好混亂啊！即係對唔住，但係市民對於呢一個嘅病嘅認識咧，一定唔夠官員或者專家多。但如果連政府發放出嚟嘅信息，你諗下衛生署琴日先叫我哋戴，大家都收到信息啦。譬如我隔離嗰個，佢收到個英文嘅信息，都係衛生署俾佢嘅，即係無一幸免啦。大家香港人都有啦。但你咁混亂嘅話，咁我點做人啊？香港 佢都可能計算啦。你有冇去過翻個大陸啫？ 我冇啊，唔係啊， 咪可以唔使咯，佢 咪咁咪搞到好混亂咯。 我啊，上次都話我喺屋企啊，內停車場度攞嘢咋，冇戴口罩啊。我翻嚟俾我老婆爭啲啊，攞藤條侍候啊。佢話你咁冇衞生意識㗎，你做乜咁樣都唔戴口罩？ 所以林太嗰啲你冇听啦，你听翻阿曾太讲啦。 听翻自己太太。 曾太讲嗰个系劲啲啊！ 我琴日咧先睇到个新闻啊，话架 lift 啊，佢话大家如即系我哋全部好多都系大厦形式啦 ，lift 系最高危噶。咁我哋一出门口个 lift 个空间几细啊？系咪先？ 系啊！ 佢都话阿医生都话一定要睇个 lift 里面最高危戴口罩，同埋真系唔好接触嗰啲叫做电掣，唔系嗰啲揿 嗰啲 lift 掣啊， 系即系你消毒啊嘛嗱。 咁问题就系话，咁嗰度都要去咯，系咪先？嗰度都要戴口罩。 同埋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啦、啊。你自己唔戴，做咩叫人哋唔好戴啫？可能隔篱个官员话我唔会嘥口罩噶，我系跟袁秋姐话我蒸翻口罩噶，你唔好理我啊。 话你唔好讲蒸口罩啊！今日有市民即刻试下蒸口罩，蒸到一劈。一劈嘢， 我唔系噶呢个咧睇烹调方法噶。早两日咧，张坚庭咧，佢都要拍一条片咧，就话佢 蒸 口罩咧， 蒸到又明明又大变细噶， 好笑 啫。 喂，嗱，你讲开口罩咧，头先阿祖咪话啲信息唔同嘅，见唔见上个礼拜啊？我哋咧已经嘥 bet 咗一次咧，就系、是、当阿张建中话会有3200万嘅口罩，短期内会供应嘅时候咧。我哋封 show tips 组咧，我哋已经话应该水分好高。 咩叫短期内先？ 嗱，结果几快开出嚟啊！琴日因为阿林太啊直接出嚟讲噶嘛，佢话我哋短期内都系唔会有口罩供应到。佢话冇办法可以每一日都供应到口罩 系 充足。 哦，你 系冇咗啦，而家 消息假新闻啦、啊、咁、 啊、 样。 你话我3200万个口罩去咗边度啊？ 讲真啦， 有 老嘅人都谂到 啦。 内地啊，冇口罩个数目比我哋更加严重，佢哋嘅人更加多。你仲要由内地 啊中央啊，求下你俾啲口罩我哋啊，佢哋自己都唔够啊，点样会散到落嚟啊，大佬？ 冇啊，真系嗱呢个时候咧，我下次如果见到咧有日本零啦，有成哥啦。有策略啦，或者 有 嗰啲啦，我信嗰啲多啲啦，唉，自求多福啦， 靠自己啊， 口罩都系要戴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有部分医管局医护人员进行工业行动，对个别医院的服务造成严重影响，对此感到担心。其中新生婴儿深切治疗部服务受到的影响更加令人痛心。婴儿出生之后需要足够的护理人员照顾，呼吁现正参与罢工的医护人员回心转意。 昨天有部分医院管理局的医护人员进行这个工业的行动，对于医院管理局为香港市民为病人提供的服务是受到影响的，尤其是受影响比较严重的是包括个别医院的新生婴儿深切治疗部、加护的病房、心胸的外科、隔离的病房、急症科的病房，亦都是有部分医院的癌症的治疗啦、通波仔啦，同埋放射诊断服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咁当中受影响的是包括不少病情危重的病人。这个程度的影响是令人非常之担心，亦都是直接影响到很多是急需要有这个服务的香港市民。当然令人更加伤心或者痛心呢，就是新生婴儿的深切治疗部，因为这些是刚刚出世的 BB 来的，他们需要有足够的在深切治疗部的护理人员呢来到照顾他们。即使医院管理局作了应变，缩减了一些服务，仍然是令到直勤的医护的同事呢是加重了负担。 另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亦都回应咗点解寻日喺记者会上唔戴口罩，又表示全球口罩供应紧张，喺内地采购亦都唔太成功。参考世卫组织嘅指引以及内部意见，认为有空间压缩佩戴口罩，因此喺内部发出指引，要求所有部门按指引嘅基准佩戴口罩。即系如果有病，进行前线工作，接触好多人或者到好密集嘅地方先至佩戴。审视咗寻日出席会见传媒嘅官员，如果唔符合要求，都唔准佩戴口罩。 由于嗰个全球嘅供应系咁紧张，我哋喺全球包括喺内地嘅采购咧，亦都唔系好成功。咁所以我哋必须要去好谨慎咁去使用呢啲口罩。咁啊，参考咗世界卫生组织喺1月29日发出嘅指引啦，同埋其他地方就住佩戴口罩嘅安排，以至到我哋自己内部嘅意见咧，我哋认为系有空间可以压缩而家我哋佩戴口罩嘅做法。 我哋喺內部係發出咗一個指引，就要求所有部門要按住呢個指引裏面嘅基準咧嚟到去，即係佩戴口罩。你病啦，所以你唔想因為咳嗽啊或者其他嘅表現咧係影響到人。第二咧就係你係做緊前線嘅服務，譬如喺一啲櫃枱嘅服務會接觸好多人啦。第三就係可能你要去一啲人好密集嘅地方，個目的咧就係將我哋而家擁有或者將會可以喺好艱難嘅情況之下購買到嘅口罩咧，盡量係俾優先嘅人士使用。我哋自己一定要慳啲使，俾到醫護人員嚟到用。我哋就審視曬我哋每一位要出席見大家或者平時嘅官員咧，如果唔符合嗰幾個嘅要求咧，就唔准戴，戴咗都要即係除翻落嚟啦。因為一日每人戴幾個咧，其實對於嗰個緊缺嘅供應咧，都帶嚟好大嘅壓力。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嘅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十七度，相对湿度系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43点，升287点，总成交金额4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63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85点，升20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9蚊，升9蚊；小米集团12.7，升6.8；阿里巴巴211蚊，升6蚊。美团点评101.9，升2.4；中国平安89蚊，升1.4；盈富基金26.8，升3毫；建设银行6.07，升6仙；华夏沪深342.3，升1.6；友邦保险79.6，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9，日元108.7，瑞士法郎0.967，欧元0.669，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6.999，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2,995点，升23点。港金现价报14,62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6.26美元，卖出1,57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喺港岛啦，东区走廊由于有隔音屏工程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介乎显理中学啦，至到兴发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 你都是戴返个口罩好啲，因为戴返个口罩可以保护自己，可以保护屋企人，可以保护埋我哋嘅拍档啊。唔该你啊，求下你啊，戴返个口罩。你个口罩系自己买㗎嘛，系啊，自己买嘅口罩可以戴㗎。我哋有请，系啊，佢有货啊，佢啱啱订咗货返嚟嘅曾志豪。 唔得，我一定要响应政府嘅呼吁，我要洗心革面，我希望以后我可以成为一个亲政府嘅支持者。佢话噶嘛，只要你唔喺公众地方人流密集，唔系高危嘅，唔准戴口罩啊！唔系叫你唔好戴，系唔准戴口罩啊！我而家就决定咗，脱掉，脱掉，通通脱掉。系咯，咁如果有病嘅时候，咁到时我点同人解释好咧？你点解会病嘅？我听政府讲，我病咗。真的要即时回应一下，不俾人戴口罩呢一件事。O K， 佢唔系唔俾人戴，佢唔俾官戴啫吓。官同人之间咧系有好大嘅鸿沟噶。但个问题系，国际社会如果知道香港已经沦陷到官员系唔准戴口罩嚟解决口罩舒缓紧张嘅问题，咁我哋会点样去理解香港而家系进入一个咩嘅状态呢？嗱，我好认真咁谂。如果呢件事係真係有咁嘅急切嘅，即係緊急程度，原來我哋嘅口罩連官員啊都要咁樣配給，都要有需要先至會戴嘅話呢 OK 嘅。因為我即刻諗起呢，就係我哋以前粵語長片呢，我哋都講啦，一家四口穿住同一條褲，係啊，四個人穿一條褲，明白嘅。但係咁，如果一家四口穿住同一條褲，但係嗰個人呢仲走出去呢，周圍喺度玩泥啊，周圍喺度碌地沙啊，甚至乎呢佢繼續呢攞啲錢呢請朋友呢食糖嘅話呢，或者攞嗰啲即係攞啲布呢，你見佢呢就愛嚟呢包條絲巾呢嚟裝飾自己嘅話呢，你就會覺得話喂係咪玩啊，你又話窮到四個人穿一條褲，你仲有錢請朋友食飯嘅，你仲有多餘嘅布啊愛嚟做絲巾嚟裝飾自己嘅，冇可能係嘛。而家我哋就有一个矛盾嘅情况啦。我哋一方面紧张到就话口罩唔够用啊，唔准戴口罩啊，各位官员。但另一方面，我哋好慷慨咧，继续嚟啊！你喺内地通关嗰啲朋友，你继续嚟啊！继续有两个关口，我哋继续唔封晒佢嘅。呢个系咩逻辑嚟嘅咧？如果你真系觉得我哋系咁紧张，我哋系防疫工具唔够嘅话，咁点解你继续容许喺疫区嘅人就咁走过嚟呢？喂，我真係唔係危言耸听㗎，全国都已经红色㗎啦，咪感染咗㗎啦嘛。深圳有三单人传人㗎嘛。咁而家即係头先你听新闻呢，其实可能好快你就会听到呢，总之有一单不幸嘅消息，等我哋新闻进一步確認，大家就听啦。即係你越嚟越听到好多呢啲咁样嘅紧张消息嘅时候呢，咁点解你唔係尽一切嘅方法去拦截佢嘅？如果你话我哋咧大把口罩，我哋大把资源，我哋有源源不断嘅消毒药水，哇，直情当系桑拿冲凉咁样咧，你可以攞嚟当洗头水咁用嘅，你都可能话哦，咁 OK， 我哋有好多资源咧，我哋有好多将领，我哋就可以咧唔怕有敌人入侵嘅，又唔系啊嘛，都系头先嗰句，自己咧穷到裤穿窿，但系我哋继续好慷慨请人食饭，系咪而家用呢一种玩法咧？琴日咧听到佢唔封关咧，即系净系封罗湖啊、落马洲啊、同埋呢一个港澳码头啊，咁但系佢仍然有深圳湾啦，同埋港珠澳大桥。咁啊，林太咧仲补咗句噶，佢就话咧，我哋会密切留意住疫情嘅情况同埋最新嘅发展，一有需要嘅时候，我哋会毫不犹豫咁样有进一步嘅行动。其实呢句说话唔讲犹自可，一讲把几火。头先嗰句说话，如果翻译成为简单嘅字句，即系咩意思呢？而家未够衰啊嘛，衰多啲我咪封咯，咪就系咁嘅意思咯。因为佢话要留意疫情进一步嘅情况，然后就会有毫不犹豫，咁一定唔会有疫情好转嘅时候，佢反而封多咗关噶嘛。呢个逻辑推论好简单啫嘛，咁一定系有疫情严重咗嘅时候啦，系咪？佢先至会有毫不犹豫嘅进一步嘅行动。咁话明进一步嘅行动，就梗系有更加严格嘅控制措施啦。咁我哋就忍唔住要问啦，请问呢个政府，你希望个疫情去到几严重，你先至会肯做呢一啲进一步嘅行动呢？你希望香港出现一个咩情况，你先至会毫不犹豫呢？唉，当你见到佢挖空心思喺度呢谴责唔同嘅医护造成嘅影响嘅时候，点解你唔諗下你可唔可以毫不犹豫咁样快啲封关呢？定係原来佢想话俾我哋听，係呀，封关呢件事 是不会得逞的。风头火势，唉，识到一啲国际朋友真系好啦。刚才多谢黄耀祖喺咪后同我哋分享咗一个由国际友人呢一种 language 啊，嗰种思维而带俾我哋一个欢乐嘅笑话，我哋梗系唔会同你分享啦，系咪？都好啊，我哋喺呢个咁激气嘅环境里边都有翻少少生气。Thank you very much， 黄耀祖。 我剛才咪後同你講嗰句說話真係好好用噶，所以都要俾定個提示你，温馨提示你咁好用嘅時候咧，冇喺開咪嘅時候用咗啊！如果唔係，就真係 thank you very much 噶啦。 我大概都記得你嗰個朋友咧，佢應該係可能同福建有關。 究竟今次醫護界嘅大罷工係咪唔道德嘅咧？我特別為了這個題目我做了多少的資料搜集，因為我覺得昨天你會見到有一些藝員朋友他們對於這件事有不同的意見，一些病人可能是一些病人的家屬有他們的想法，醫護界的朋友他們的想法，很多香港的朋友都有挺極端的想法，簡單去講講個背景先。昨天就有這個醫管局的員工陣線就說有2500名的醫護人員參與了這個罷工，不滿政府拒絕就是全面封關。林太昨天就這樣講的，他就說這個是極端手法去威逼特区政府是不会得逞的，即是他这样去形容医护界的这个罢工。那究竟医护界的罢工是不是真的不道德呢？ 我自己这样看的，阿祖这样看的，我们不如看看究竟医护界的诉求是什么先好不好？其实他们没有一个个人的诉求的，他们这次的罢工不是说要加薪，不是要自己增加福利，不是要减短工作时间，不是要不做事，他们是提出一些什么的诉求呢？他们希望可以做到封关，禁止任何经由中国入境的旅客，而这个旅客呢也不是只是指标就是中国人，去讲任何国籍的朋友由中国入境。他希望可以做到就是呼吁到全香港的市民要戴口罩，也希望可以跟进到一些病人逃走的事件，确保他们工作环境的安全，也希望可以提供到足够的配备给照顾病人的医护。究竟这个要求是不是真的过分，是不是真的自私呢？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昨晚我们得到最新的一个的初步确诊的病例，我想大家都看到新闻了，这位住在何文田，说住在这个豪宅的这位女子，她被确诊之前呢是住过在一间医院，香港的伊丽莎白医院的 A5 病房，而家呢个病房已经有至少五名护士出现了病症，包括有发烧和辐射，目前是正接受隔离的。即你看到这一点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医护人员会担心，因为一些初步确诊的病人或者他未确诊之前他真的会在医院里面出现的。而医院里面当然有很多医护的朋友，如果好像刚才林太在新闻这样讲，还有很多医护你们要照顾一些初生的 BB 呢，其实他们亦一样是在医院里咯。昨天这个病例就告诉你们，不是一来去入医院就可以零秒帮他确诊到，他留在医院就会对所有在医院的人都有一个危险，包括刚才林太讲的初生的 BB。所以你会说如果我们不封关，医护他们有个这样的要求，都是希望你暂时堵住了个源头，即是起码停一停先，不要让他们无条件，还有你看到的话是说封关嘛，深圳湾那边那些直通巴士立刻加密了班次，方便来往香港和内地的朋友。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医护做的事真的不道德，他们是不是真的只是保护自己？其实他们同时间都要保护不同的病人的。我有一个昨晚有一个外国的朋友，他跟我说他是一个外国的国际企业来的，他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在问为什么香港那个总部依然要设在香港，就是整间公司。他说不过香港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优势，当然我们的税是比较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另外他就会说香港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他也不是等同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这个就是我们独特的地方。但当我们处理所有的问题跟中国一模一样的话，他就会觉得那你们的租这么贵，他们这么多东西都消费都这么贵，为什么我们还要将个总部摆喺香港咧？ 可能呢個唔封關，你將香港好多嘅後路同埋好多嘅出路都會影響咗。經濟嗰個大畫面咧，真係受到影響嘅。究竟有幾遠有幾大？我哋呢啲星斗市民未必會見到，但我相信一個政府啊，你睇住全個香港嗰條數嘅話咧，你應該會睇得幾清楚個影響可以幾大嘅。所以唔係淨係講緊我哋而家嘅醫護有幾危險，醫護嘅呢個訴求其實可能係甚至幫到。香港要用几多少时间才可以令到他们的经济可以复苏，看远一点，我想这个行动，一个人你 make 一个 decision， 你做一个决定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一声多谢你了。但还要等几耐呢？我想这个真是一个谜。风头火晒呢位嘅拍档呢病咗，把声唔好。不过呢佢就係嗰啲乜嘢唔係一啲咩病菌嚟嘅，咁都好啲。因为我都喺度担心啊。我諗而家有边一个人有少少伤风感冒，当然諗住要諗去睇医生啦。但如果连私家诊所佢哋嘅口罩都话唔够嘅话，我諗我哋香港人真係去边度都好担心啊。你继续咁样把声咁，你够唔够胆去睇医生啊，桂花田？ 有睇醫生，唔睇醫生點翻到工咧？有病就要睇醫生噶嘛，呢、這個肯定嘅要做嘅。 但係你會唔會如實話俾醫生聽嗰啲問題㗎？我知道你一定唔會。譬如我咁樣問你，你會點答啊？有冇接觸過野生雀鳥？有。 冇。 你琴日接觸咗？ 唔係，佢唔係野生㗎。佢 你講緊 食 一 殺 啊？ 口罩啊，因为疫情啊，保护自己出街系要戴口罩嘅。但系政府突然间又话，因为唔够口罩，所以要悭住用口罩，仲叫人哋唔好用，系啦。唉，究竟咩逻辑嚟嘅咧？真系唔好搞到社会已经乱噶啦，唔好再搞到咁乱啦。嗱，喺台湾有一个确诊武汉肺炎嘅男人。佢咧確診之前咧，曾經咧都幾風流快活，去過一啲舞廳嗰度嘅。但係全程咧，佢又冇戴口罩，結果佢中伏。啊，佢哋咧嘅法務部就話啦，嗰、那個確診嘅武漢肺炎嘅男人咧，涉嫌啊有傳染病防治法第62條嘅罪名。点解咁讲咧？佢话高雄市佢正正追查紧呢个确诊武汉肺炎嘅男人啊！佢话因为佢嘅行为极度自私，如果佢知道自己患有呢个武汉肺炎，仲唔自家隔离或者系睇医生嘅话，仲唔戴口罩周围去嘅话咧，佢系违反嗰个条例嘅。咁啊，呢个违反嘅人咧，佢系犯咗法啦，最高系会判罚3年以下嘅有期徒刑。區域又或者罰50萬新台幣嘅，咁當然啦，要追查一下究竟佢喺冇戴口罩嗰陣時，知唔知道自己已經中咗伏，中咗呢個武漢肺炎，仲周圍走咧嚇，呢、這個自私自利行為啦嚇。嗱、喺香港亦都有咧醫學嘅教授咧就話啦，其實。话嗰啲嚟自喺四方八面啦，嚟香港嘅人咧，话要填写呢个叫健康申报表啊。但如果嗰啲人咧讲大话嘅话咧，其实香港政府应该立例要重罚呢啲讲大话嘅人，因为佢呢个行为除咗自私自利之外咧，佢仲隐瞒佢嘅病情咧，仲会严重影响香港人嘅健康啊。咁其实咧喺好多时咧，我见到电视台新闻部嘅访问咧，访问翻啲人啊，你啱啱落嚟啊？或者你啱啱嚟香港啦，唔好话你大陆落嚟，或者系一啲旅客嚟香港等等啦，都问佢有冇填表啊？有啲就话有，有啲就话仲未喎。我讲紧系之前嘅，因为每日嘅新闻都唔同啦。咁有啲市民直情话其实即系嗰张表咧系作用不大嘅，点解啊？咁其实我可以讲话我冇发烧都得噶，咁因为可以即系吓可以隐瞒事情啊嘛。咁其实因为咧，如果我报话我有病咧，我就会接受到因为咩隔离啊等等嘅嘢啊，咁又要话大大大啊，咁我唔写我唔写正确嘅，咁咪得咯嗱。咁呢個咧，即有啲市民都係可以話咁講啦。咁你話，但你話當中100份表裏面有幾多人係真係唔係實報寫翻自己嘅事情係點樣咧？咁如果唔真係咧捉到嘅話咧，要去重罰佢哋嘅話，佢真係可以求其。咁呢張表有等於冇，所以仲話政府仲帶頭話係慳住用口罩唔好戴。喂，唔好咁樣啦！香港市民，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都好有意義、好有價值嘅。希望嗱。 政府就話啦，佢哋供不應求啦，嗰個口罩，咁希望市民都希望用你自己的方法，好好即係揾個方法訂翻啲口罩翻嚟，每次出街都戴翻個口罩，保護自己。係啊，你唔保護自己，冇人會保護你噶。 缺口啊，的确系有些声音永远听不到啊，唔知点解啦，好奇怪 嘅。听到呢句嘅时候，我真系有我头先有一刻嘅激动嘅， 系 啊， 好激动， 即系真系，即系个情绪系有啲激动。 系、 就 是、每一日睇新闻都好激动。 系啊，真系啊，所以我特登都拣呢只歌，同埋缺口咯。而家真系好大嘅缺口啊，无论系讲紧个关嘅缺口啦，定系讲紧口罩嘅缺口咧。不过我估唔到，开头咧我哋唔系话即系台湾咧，佢哋好早就用咗呢、這个即系、就是、好似雷厉风行嘅措施咧、就讲到明口罩又唔会俾出口啦。 系 咁啊，亦都话咧，我哋佢哋话台湾内部会有生产噶嘛，应该大家系足够噶。谁不知咧，好快地咧，好快就有限买令啦。即 系 一啲香港游客咧都话喂，就算买咧，话唔知每人净系可以买几多个咧。要輪住儲到先有得買咁多個，咁而家我睇到咧，佢就話蘇貞昌行政院長就話，禮拜四開始咧實施購買口罩實名制，市民要用健保卡喺全台灣6000多個特別嘅藥房咧買口罩嘅，仲要係有限量嘅，一個禮拜淨可以買兩個。 一人买两个， 一个礼拜系啦，每人一个礼拜只可以买两个。 咁咪即系如果要计翻，咪一 人一个礼拜得两个，咪即系一个礼拜口罩要戴三日。 唔系唔系，但系咧，你应该明嘅，佢之前有口罩买咗啦嘛。 Okay, 即系话如果你要新增咧，佢会继续俾你嘅，但每个礼拜咧，每人就得两个新嘅口罩咯。咁仲要系夸张到咧，全台湾嘅便利店同埋药妆店咧。听日开始，禁售、停售口罩， 但系佢都仲有六千几个售卖点啊！ 但系嗰啲药房就唔俾我哋普通人噶啦嘛，因为佢都讲到明实名制咧。 所以第一样嘢， 所以佢 保障翻自己嗰个市民，我觉得呢件事系合理。 咁即系等于喺澳门一样，攞住澳门身份证就可以攞 澳 门 嘅 牌 添。不过澳门可能因为咧，佢真系相对人少啲咧，即系多几廿万咧，佢真系可以每人仲可以话嗰阵时话每一日可以买到两个定咩咧，所以可以保证你。几乎十日都有供应噶嘛，哇！台湾呢个就大件事，一个礼拜两个， 所以你台湾人口都唔少， 系啊，二千几万， 系啊，即系你见到咧，原来嗱，今朝林太都讲啦，即系佢都承认咗啦，香港咧喺呢个世界各地度揾口罩咧，系面对住一定嘅困难嘅。台湾亦都行咗一个，我假噶啦，我话嘅，肯定佢咁咪讲到咯，得翻500万个咯，揾到咁样。咁你见到台湾呢单新闻，豪仔讲啦，即系台湾嗰边咧都应该有一定嘅压力啦。其实亦都话咗俾大家知，即系如果大家开头就有听到一啲嘅消息啊，成日都会话啊，可能咧二月头会有啲口罩翻，过咗新十五啊，有啲口罩翻嗰样嘢咧，即系只不过会令到大家真系慌张之余，就更加慌张嘅啫，因为即系所有嘅证据显示，要揾到口罩系更加渺茫噶啦， 因为人哋自己嘅地方都需要口罩，唔系净系我哋香港需要啦。 同埋啊，上个礼拜你记唔记得，我咪话有啲口罩喺韩国嘅口罩咧，咪话俾人拦途截劫嘅，咪大家将信将疑噶嘛？咁原来根据咧《朝鲜日报》咧，哇犀利啊！佢话咧，多名中国商人咧去到南韩京畿道安城一带嘅口罩工厂外边。展示十亿韩元现钞，即系等于650万港币，大量购买，仲要话咧多少钱都得。佢话就算有啲单咧已经系俾咗佢咧，佢都唔肯即系退让。总之就 系 佢而家有大量嘅钱咧， 我 系 佢就调高嚟 卖 啦。系啊，你有咁多钱啊，我俾一个你啊，你都买啊嘛。 咁 啊，咁 你 又唔会我俾啲有需要嘅人？ 系啦，佢都有需要嘅，惨啦！你而家终于明白点解一罩难求。 慢。上证综合指数报274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7点，升10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6.2，升6.2；小米集团12.46，升4.4；阿里巴巴210.6，升5.6；盈富基金26.75，升2.5；中国平安88.6，升1蚊。美团点评101.8，升2.3；建设银行6.08，升7，华夏沪深30041.95，升1.25；友邦保险79.2，升7；中芯国际15.24，升5.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9，英镑10.096，瑞士法郎8.036，澳元5.196，加元5.845。新西兰元5.018，欧元8.593，每百元兑港元7.15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156。日经平均指数报22,995点，升23点。港金现价报14,62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6.46美元，卖出1577.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咯。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咧比较挤塞，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咯，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柴湾嘅永泰道有水管更换工程啦，咁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啦，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1963年，披头四在世界舞台上突然爆红，一夜间将流行音乐改变过来，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商机，开拓全新的音乐路线。一连两集《天王巨星之披头四》会揭示这四位来自英国利物浦的乐队怎样由阶级斗士变成文化革命家的经过。《天王巨星之披头四》上集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丰苏快活人联同听众参观了东华三院月丰成长中心， 了解更多对年轻人的戒毒辅导工作。 每逢咧平日嘅夜晚咧，都會有一啲運動嘅活動咧，俾一啲嘅戒毒人士參與啦。咁咧目的咧就係希望咧鼓勵佢哋咧透過運動咧出一身汗。 想聽當日嘅豐富內容， 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朝早十點到一點嘅豐蘇快活人。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天气继续是冻的，而家17度气温，相对湿度就 81%， 多云有几阵雨的，吹和缓东北风，未来一至两日继续是风势颇大，有微雨，要去到周末才有机会天色好转。 是啊，我看了个报道就是说大约20度的气温就是最适合这种病菌去生存的，真的哎呀好激气啊，同埋 唔系喎，而家十七度咪即系 冇事啊，都冇事， 即系冇咁适合啊嘛。 唉，唔知道啊，因为其实我哋今朝我哋一开节目，其实已经三个揸住个电话咧，已经见到有个即时新闻噶啦。 系啊，我哋未 confirm， 未新闻报，我哋都唔够胆讲。咁我谂而家头先大家如果听咗我哋电台嘅新闻咧，应该都知道啦。 系 香港咧亦都出现咗咧，因为呢一个嘅武汉肺炎啊嘅第一宗嘅死亡个案。 系啊，咁。咁啊，头先大家听到就话喺黄埔花园嗰度啦，39岁，咁啊，可能咧大家都好关注，因为我见到好多朋友 share 嘅时候咧，都话咦，佢有长期病患嘅喎，咁样，因为佢写嘅时候都系咁样去介绍嘅。 系， 我觉得咧呢个真系又要多一啲资料先得，因为点解咧？譬如咩叫长期病患咧？我哋可能好直接咧想象就系、是，哇，系咪嗰啲咧即系肺部肝炎啊，呼吸咁困难啊，抵抗力好虚弱啊，长期又插喉又剩啊， 系啊，每一个月都要去医院度复诊嘅咁样。 咁因为真系唔知道，因为点解咧？譬如你话长期病患咧，可能你话你高血压，长期都要食血压药嘅，都系长期病患嚟嘅。 或者我头先讲鼻敏感，即系因为点解我会咁讲咧？你有阵时要填一啲嘅健康申报嘅时候咧，如果你要 keep 住食一种药嘅话咧，已经系属于长期病患。咁有啲朋友系鼻敏感，即系嗰样嘢，即系理应唔会令你死噶嘛，系咪？ 冇错冇错。 但其实你已经系需要去申报，因为你有 keep 住一个长期食药嘅话，咁。 嗰啲都當長期病患， 係啊，所以拗頭噶都， 嗰啲係嚴重性啊，定係慢性疾病啊等等嘅嘢，都要分清楚。 係啦，呢個當然我哋唔使心急嘅，因為我相信好快咧，譬如話今日晏啲，佢哋衞生部門一定會交代啦。 係啦，開記者招待會。 咁記者一追問咧，大家就會了解得清楚啲。咁點解我哋覺得話呢個長期病患嗰、那個內容咁重要咧？因為如果你話佢嗰個長期病患真係只係鼻敏感、高血壓嗰啲咧，即係其實對佢身體本身個抵抗力唔係有大影響咧，咁我哋就會擔心就係話慘啦。其實佢都尚算一個壯年啦，39歲， 係啊， 又身體嘅抵抗力咧尚算正常咧，原來感染咗呢個病咧都會致死亡嘅。咁大家嘅擔心就會係一種啦。如果你話原來佢嗰種長期病患咧， 佢本身好弱噶啦，根本咧就周身骨痛啊，即系喐啲啊感冒发烧啊，诸如此类啦，系啦，咁可能你就会觉得呢个病毒嗰个致死率咧，可能又系另一回事啦、 嗯。 所以就即系大家又唔使太慌，但又唔使话即系觉得话，哎，一定系同佢身体有关啦。等下啦，晏啲等消息公布啦， 多啲嘅消息啦。但琴日咧就公布咗另外一个嘅消息咧，就系、是、诶又封多啲咯。 头先我哋都话封多啲关， 但系封呢个关咧，即系大家都即系今日嘅报道，大家出嚟讲咧都会话啊，其实究竟有几多作用咧？我哋要向正面嗰边谂， 系啊， 会帮到几多手咧？ 我话而家政府咧，佢应该人哋就有死亡笔记啦，佢、 嗯、 就有本封神榜喺度咯。 封神榜封咩好啊？ 逐日封嘅，真系话听日封一个，后日封一个，慢慢封咁样，而家就封剩两个， 诶唔止四个，因为咧其中诶而家仲有嘅关口咧就有咧机场、港珠澳大桥、深圳湾口岸同埋呢个咧就启德邮轮码头， 记得嘅有阵时会记得咗邮轮码头啦， 好多人都唔记得噶， 因为都冇乜用咁滞嘅啲人。 哇，你话啱啱嗰个先喺邮轮嗰度坐翻嚟， 哦人哋即刻封咗啦。 不过嗰个佢好似喺东京度上船嘅， 唔系嚟呢度嘅， 好似落船就翻香港。嗱，我都唔肯定啊，嗰个唔讲啦吓。但系咧呢度有一个数字咧就系。嚟自香港入境处啊，嘅数字嚟嘅。究竟我哋睇翻个例子啊，有数字，我哋呢啲就证明到啊，帮到几多手啊嘛。二月二号访客入境嘅统计嚟嘅咁样，其实咧佢而家未封嘅机场咧，就系最多人啊经过呢一个嘅口岸咧就入香港嘅。而当中咧内地嘅游客咧，即系嚟自内地嘅朋友咧，系有成4000多位嘅。 系 啦，咁即系佢呢个系继续冇封嘅。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 佢公布嘅时候都特登撇开机场数字噶。佢每次喺记者会介绍咧，都系话：撇除机场唔讲咧，我哋入境嘅人数咧已经大跌啦，好正。唔知点解咧，嗰啲系咪嗰啲会计统计嗰啲撇账咧？呢笔撇咗佢先。 咁我又用另外一个数， 但系嗰个数系咪入境先？ 唔系咯，入境啊，佢又撇账。 咁不如我又用另外呢个方法大大力冚佢一巴，好唔好啊？ 唔好冚，唔好冚。 系啦，我要咁讲啊，好嬲我今日，因为咧，其实如果你根据翻咧咁多个唔同嘅口岸啊，由机场啦、罗湖啦、落马洲啦、港珠澳等等啦吓，边一个系有最多内地访客入香港嘅咧就系机场啦， 哇好嘢， 系啦，你可以用呢个方法去讲嘅，但系即政府未必会用呢、這个。 咁人哋真系唔系陆路啊嘛，佢飞嚟啊嘛， 咁我又讲个陆路啦，冇问题， 字嚟噶嘛，我哋分得清海陆空。 你系林太啊嘛，咁我大大力挂你一巴啦吓。 海陆空 讲紧陆路咧，究竟边一个嘅入境嘅口岸咧系最多人嘅咧？就 系 依然未封嘅深圳湾口岸啦。 我记忆中咧，佢唔系最多噶噃。 嗱，我俾个数字你睇下。 不过呢数字嘅嘢就交翻俾局长讲啦。 根据入境。处二月二号嗰个数字啊，深圳湾咧就有2253位嘅内地访客咧入咗嚟香港嘅，而排第二位嘅咧就已经系落马洲支线1700多人，即系都争咗几百位嘅朋友噶。 条支线未封咗咯，而家系讲咩啫？ 但系最多嗰个未封啊嘛，就是、深圳湾。而我今日咧听到新闻仲讲咧， 一步登天啊！ 但系我又有呢个担心，因为琴日林太都会讲噶嘛。嗱，如果 A 嘅方法咧唔可行，大家都会揾 B 嘅方法噶嘛。而我见到深圳湾口岸咧，今日咧加多。咗咧呢个直通巴士啊，可以咧就分别地直接去到咧香港九龙新界啊，15至30分钟就有一班车俾你嚟到香港啦。 用心良苦，你又唔知 道、哎？我唔知啊， 我就系唔想聚集多人群啊嘛，一多人群就要大家戴口罩啊嘛，我就 系 想同大家悭口罩， 所以就多啲。 你三个人就上一架车，三个人就上一架车，咁慢慢疏通晒 咯。即系每架车就隔篱啦，咁样 疏通啊，系好兴噶嘛。 同埋头先阿祖你都话咧，你有个 friend 本来滞留喺澳门咧。 系啦， 因为佢琴日嗰个担心系点嘅？ 因为我有一个担心，因为我咧琴日同另我隔篱嗰位林太咧打完麻雀之后咧，就即刻追翻晒所有新闻。 你两个接触野生雀鸟 系啦，睇翻啲新闻咧就见到吓，唔系话港澳码头都封咁样，跟住就即刻谂起，咦，我有位朋友咧，佢做发型师嘅，佢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两次需要去澳门做嘢，我就知佢去咗澳门，我就即刻 message 佢啦。咁因为我真系担心，我12点前封关咯，你要翻嚟啊？咁因为我个脑谂唔起港珠澳大桥。跟住佢哇， 放心啦，我哋咩啊？我 轻松到不得之了啊！佢就系话， 我哋计之前咩啊？台风之后点样如何翻工方法咧？ 系 嘛？而家话封关之后，我哋如何嚟香港或者出境香港，或者有方法？ 但系佢真系好方便、啊， 佢真系好方便。佢就话，佢话唔使惊咯，我听我 book 咗酒店啦，我听日翻嚟，我搭我去用港珠澳咪得咯， 系咯， 咁咪就将我所有嘅担心就封咗。 条桥大路通香港啊嘛，冇听过咩？ 即系话原来我哋香港咧系咁好嘅，即系 咁多个关咧都已经封咗咧，但系我哋仲有四个出入境嘅关口咧，仲系存在噶。 嗱，如同埋我唔睇呢一个咧访客入境嘅统计咧，我都唔知道原来咁多人用港珠澳噶，即系成日都话哇，即系出就好少人用啊。 唔系话早阵子唔系话咩啊？诶，条桥，哎呀，好似 车流量唔够，其实几样嘢嘅，因为佢如果要赚钱要回本咧，就希望你 系 揸私家车或者客货车，咁但系长期咧诶嗰啲车嘅流量都唔够嘅，但系人咧，譬如你坐嗰啲金巴嗰啲咧，佢 OK 嘅，系啦。 原来港珠澳嗱，其实咧，但系其实我话即系咁多都唔系真系多嘅，只不过原来佢系比搭船嘅多。 哦，而家已经超越咗搭船啦。 系啊，嗱呢个即系二月嘅数字嚟嘅。诶，讲紧香港居民啊，通过港珠澳翻嚟香港嘅咧有5000多人。诶，另外内地咧就有400多位嘅朋友就通过港珠澳入香港嘅。港澳客运码头啊。搭船嘅香港居民3057啫，而內地嘅訪客咧就98位，亦都代表住咧佢亦都係封咗啲。你以為封我即係我就咁睇啊？港澳碼頭都封，哇！好驚喎、 啊 哦！原來港珠澳咧係有更加多香港嘅旅客啦，同埋內地嘅訪客嚟到香港嘅。 哦，即係話而家其實如果你仲想過澳門倒兩手，仲係有機會㗎。係 啊，而且嗰個咧係平時更加多人用嘅方法添。係 啊，一條橋新啊嘛，咁咪咩咯，宣傳下咯，順便。 嗱，即係咁簡單嚟講啦，我睇咗嘅呢一個入境處嘅數字，不論係海陸空啊。系啊，你去澳门嘅或者嚟到香港，其实佢封证嗰啲咧都系特别多内地访客嚟到香港嘅地方。 同埋琴日有人计嗰条数啦，深圳湾啦，同埋呢个即系港珠澳大桥都系直达机场噶，嗰条陆路咧 系 好方便咁样就可以喺机场度穿梭咧。大家就话啊，其实会唔会佢系特登封证呢两个咧，就方便咧大家喺机场条线度走。同埋琴日仲有一个讲法系点咧？因为有好多外国人咧，外国嘅嗰啲边境咧，已经系唔俾。你由中國入境嘅飛機啊嘛， 好多其實香港都唔俾啦， 咁 唔係， 唔 係 香港 啲姐姐都 冇 得翻嚟啦， 香港始終咧都仲未咁多，咁有啲人咧就有個傳聞咧就話，咁而家會唔會咧，即係我哋仍然就保留一個咧，即係中轉站咧，即係話如果你喺香港搭飛機嘅話咧，咁你嗰個叫入境嘅資料咧，仍然係話你嚟自邊度啊？我 香港 Hong Kong， 咁你就可以繼續入到關啦。 其實呢個都有幾多人講嘅説法嚟㗎，係 啊，因為早陣子咧就話要封啦，成。跟住咧喺嗰个叫做机场显示屏咧写住都嚟自武汉噶，不过佢话嗰班机咧就系嚟香港，跟住再转乘转机去其他地方咯。咁所以咧，学你话斋咧，佢就真有个叫 中转站 叫做咪嗰条罅位啦，即叫做咁就系话我唔系嚟自武汉， 飞机罅位啊， 即系又唔系法律罅啊嘛，因为咁跟住即系有个灰色地带就 系 我嚟自香港咯。咁佢哋就可以成功地离开咯。 就 系 噶啦， 所以都 系。你 谂下 呢一个嗰个后遗症可以好深远嘅，你见到意大利啦，跟住你见到菲律宾啦，其实香港都唔可以即系去到嗰个地方啦。而家呢个时候，如果 keep 住香港嗰个数字都增加嘅话咧，咁都咁近啊，同我哋中国嗰个交流嗰啲关口啊，从来都封唔晒嘅话，可能我哋香港嘅朋友你想要去外国做生意啊，唔好话去旅行啦，其实都可能被封噶。 自古淑女善良，俗宁愿化蝶飞出普通。 是 准点主菜，调下扣出牌，中间把心欢迎上头后门。 我要是变心，有谁为我尽情吗？ 祝音相逼，盼望无忘情，心跟失车风，要台扣重逢。 我叫天长地，谁过问？ 从合见差受苦破夜，只有寄情戏曲与文字。传奇事，从合剑差受苦破镜，只有寄情戏曲与文字。盟誓永守，地老天荒，以身盼待，早已变成绝世传奇事。 好惨啊！呢件事 要自己点歌， 系咯。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啱啱听过系传说啊，呢、這、一个咧，不过叫咩 MKB 四廿八啦，当年志明与春娇佢哋啊，杨千嬅佢哋一班嘅朋友， 佢哋、啊、一齐唱嘅， 系啦，呢、這个就叫做咩中女丧丧 K 版，哇，好耐冇唱 K 啦，呢、 這 个时候呢、這个时候唱 K 系咪高危啊？ 你话咧？ 唔系、啊，人流都唔密集。 但系三岁嘅手系边一个？ 系啊，你支麦喎？ 做咩啫？麦罩咁啊，真系重用喎呢次可以充。 真唔知。 系咯，唔知唱 K 生意会唔会再淡薄咗咧？ 上次只唱 K， 我想讲周围都系啊，真系咩都淡薄啊。 嗱，我想问下啦，嗱，阿祖、豪仔，你哋分别有各人自己嘅电脑系咪？ 各人自己嘅电脑，哦哦哦， 嗰部系自己嘅， 系冇错冇错。 嗯，屋企其他人冇人用嘅。 咁我隔篱嗰个都会攞嚟用嘅，系啊， 不过佢都自己有埋自己一部 notebook， 佢嫌我部烂啊嘛，因为系我成功可以令到我私有化咗。 原因系点解？点解你整到咁烂？俾目的系想老婆睇 到啊？咁又唔系啊，咁又唔系啊。 有冇加密码噶？ 有 有。 一定有， 因为佢本身有 密码，佢本身要我输 密 码， 输 密 码。但我隔篱嗰个系知嘅， 冇错，我哋冇嗰啲秘密 嘅。Molly 就唔知啦 ，Molly 公主就唔知道我个密码系咩。 同埋而家都系用嗰啲咧，隐藏历史浏览痕迹嗰啲方法咧，就唔怕噶，其实。 我都系嗰句， 系咯，冇嘢， 我冇嘢唔俾得人知， 不可对人言。 系啊， 我有噶，我有嘢唔俾得人知噶。 例如咧， 话明唔俾得人知，点会话你知咧？ 系，我睇下你中唔中啊嘛。我最多有阵时都会收。收埋一啲即系 delete 一啲 history 嘅，即系我系咩嘅，都系买嘢嗰啲。 即系各人都有啲嘢啦。 做咩啫？你咧？ 系啊， 我就我冇 少用电脑 咯。 佢 佢而家仲系用飞鸽传书噶，系啊，文莱嗰度啲来往都系咁样。 我用电话咯，用电话咯。 点啊？而家做咩啫？ 唔系咁，台湾咧有个男人，佢一一猪， 系 咁咧，佢就 佢做咗咩衰嘢先？你唔好话睇咸网，就叫做一一猪啊， 应该系啦。 比咸网更差， 佢。 佢睇两个咸网啊，咁衰？ 定系佢睇咸网嗰阵时冇戴口罩啊？ 睇咸网都要戴口罩，点解啊？ 咁咪睇下佢样子有冇几咁刺激啊嘛？嗱，佢咧曳曳住， 咩事啊？ 就真系系啦， 偷情， 偷情。 哎呀，咁啊真系衰啦！ 咩咧？咁佢仲要衰到 上网识人嗰啲啊？ 唔系，佢拍埋曳曳嘢， 即系又系自己嗰啲自拍裸照 send 俾人。 系啊，唔系啊，即系总之佢就喺 自己攞个记录啦， 攞聊嗰啲 friend 系嘛？ 唔系啊，佢真系 即 系 有小 三嘅， 得 有小三 save 咗喺电脑度， 跟住咧。哇！嗰啲即系好亲热嘅相又有啦，跟住好亲热嘅动作又有啦， 即系有相有片， 有相有片啊！佢又唔熟性喎， 系 岂有此佢？佢存咗喺自己屋企嘅电脑里边， 仲要做 wallpaper 添。 咁如果做 wallpaper 嘅话，就抵佢死啦。 可能佢做 screen saver 咧，仲 set 咗系咧，即系咁就话我谂住两个钟先捞出嚟安全啦。 咁但系屋企个电脑就大家用嘅喎，佢个女又用得，佢 又 用 咁耐，呢个真系衰啊！你搞到人哋个 我 自己个女都一世有个烙印， 系个女打开睇到， 我都觉得系个女，跟住话翻俾话个女就要挣扎啦。我究竟话唔话俾阿妈知咧？ 佢冇话佢女几大，可能佢女八岁啫，佢唔知咩嚟。佢话爸爸。 系咁喐紧佢， 八岁而家，你真系蠢咩？ 未必噶，真系未必。 佢唔知嗰啲叫偷情噶嘛？ 唔系，总之佢 妈咪啊，你同爸爸上镜，跟住妈妈就发现，咦，唔系我嚟个女， 唔系，可能话妈妈可唔可以俾自己纸巾我做咩啊？爸爸咧流晒汗啊，同埋佢嗌得好辛苦啊，你快啲帮下佢啦，咁样系咪咁？ 系爸爸打咩 工啊咁样，咁终于俾佢老婆发现。 O、okay. K， 当然啦，老婆见到就大发雷霆啦。咁台湾好兴咧，就系话咧，如果我捉到你呢个咁嘅死男人啦， 点 解咧我就告上法庭，因为我要受赔偿噶嘛。咁啊，结果佢就攞埋呢啲嘢就走去告发佢老公啦。 系 咁你觉得点样咧？ 你問得咁快嘅，你覺得點樣咧？ 劇情係去到點樣咧？ 你想講緊嗰段片嘅劇情係點樣啊？唔係呢個故事嘅劇情係點啊？ 個男人就偷偷地 delete 翻呢啲片，搞到佢冇 情堂。 哦，情 堂。我估反而呢位女事主呢位太太俾個老公告翻轉頭，話佢偷嘢。而家我擺咗我部電腦度啫嘛，你而家偷我啲嘢，仲公開添。 我話你啱，係我買黃耀祖紀念中學啱。冇错， 呢个男人系好厚颜无耻地话，法官大人， 系 佢点解会有我个片咧？ 系冇错， 系啦。 但嗰个系公家电脑定系咩嘅？全家都 私人咯， 私人 电 脑 嚟噶， 自己电脑嚟嘅。 即系话你以非法手段取得嘅犯罪证据就不符合呈堂证供嘅要求。 系啦，佢就话啦，法官大人，点解我老婆会攞咗我个电脑里面嗰啲嘢？ 系 佢系咪咧？咩揾嗰啲私家 不诚实盗取？ 系啦，佢系即系佢讲紧啦，即系又赖埋其他啦。佢系咪揾私家侦探嚟捉我啊？定系点啊？如果系佢电脑嘅话，佢真系不诚实使用电脑，我 嘅 私人佢将我嘅私人嚟摆俾你睇，我而家告翻个转头。 OK OK， 即系一个就不诚实使用自己器官，一个就不诚实使用人哋电脑。 咁睇下边样大罪， 边样大罪，我认为边个大啲啊？电脑 大 啲，即系电脑好多激噶嘛，真系大好多， 好激噶，佢都可以。 系啦，你就好激，佢就有五百激， 大家都好激啊！ 你有猫少，我都有啊！ 你碌嚟碌去，我都系， 我只眼珠碌嚟碌去， 系哇！边个赢啊？ 咁跟住，当然啦，因为咧，因为佢就话啦，法官大人就话啦，诶，咪住呢位先生，你啊摆喺屋企嘅电脑，但系你又冇加。加密，即系冇加到 密 码 嘛？ 你连你个女、你个仔都开得嘅时候，咁即系话呢个电脑唔属于你自己 个人噶啦。 咁所以你太太攞嚟用，系打开嘅时候见到嘅话，佢唔系不诚实使用电脑。你直情将个证据俾你太太攞嚟我呢度，咁 呢叫公诸同号啊！ 我觉得呢位法官讲得好有道理， 明察秋毫。 系啊， 佢话摆明你自己加密程度唔够，你唔好再赖落你老婆。 同埋呢一个老公咧，根本咧就二次伤害佢老婆。第一，你已经偷情已经衰噶啦，拍埋带仲衰，跟住俾老婆见到个带已经系三度伤害噶啦。佢而家仲要喺个法庭度话翻个老婆衰，真系。 你知唔知小三其实都要罚噶？拉埋个小三上法庭一齐讲，嗰个系咪你？个小三话嗰个唔系我，嗰个唔系我， 嗰个系小四嚟噶咋咁样。 我觉得小三通常都系无辜噶，我点知个男人结咗婚啫？点能够告通奸啫？ 咁天真咁傻嘅嘢嘅， 我点知道？我识佢细佬唔识佢嘅，因为佢介绍我嘅时候，佢就话佢系弟弟，我唔知道原来五孖生咁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翟天毅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出现首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个案，死者是住在黄埔花园的39岁男子。死者因为病情恶化，今日早上在玛加烈医院逝世。那个患者住在黄埔花园11期一座，有长期病患。他1月21日乘搭高铁 G306列车由香港到武汉，并且在1月23日在长沙南站乘坐高铁 G79 列车返港。自1月29日起出现肌肉痛，之后发烧，曾经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和入院接受隔离治疗，之后确诊。患者在潜伏期内没有到医疗机构、湿街市或者是海鲜市场，也都没有接触野生动物。病人的72岁妈妈在接受隔离期间不适，之后都确诊。医管局员工阵线今日进入第二阶段罢工，预计会有近9000人参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寻日罢工行动对病人服务造成影响，令人非常担心。又指新生婴儿深切服务受到影响，更加令人伤心和痛心。期望正参与罢工的医护人员回心转意，紧守岗位。林郑月娥说，有愿意到公立医院协助的医护受到起底威胁，对此非常愤怒。 他又说明白有怀疑或者确诊个案的患者可能向医护人员隐瞒旅游史，因此医管局已经在今个星期设立电子系统，被医护人员尽快了解病人过去有没有离开香港的记录。网上流传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患上淋巴癌，早前已经在颈部接受手术。林郑月娥回应说有关的传言并没有根据。林郑月娥表示她和团队正是日以继夜处理疫情，可能面容较为潮水，但她健康良好，仍可带领特区政府应付疫情。美国有五个州出现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总数11宗，其中加州有6宗，伊利诺伊州有2宗，华盛顿州、阿里桑那和马萨诸塞州各有1宗。美国国务院发出通知，强烈呼吁仍然留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尽量留在家中，避免出席大型的聚会和与其他人接触，也都应该考虑储备粮食和其他用品，减少外出。通知又说，若果情况进一步恶化，美国使领馆向仍然留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提供的协助可能会受到限制。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会再派包机撤走在中国湖北省的美国公民。美国国务院上星期已经将对中国的旅游警示上调到最高级别，呼吁美国人不要前往中国旅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07点，升257点，总成交金额65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5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49点，升17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8.6，升8.6；小米集团12.52，升5毫；阿里巴巴211元，系升6元。美团点评101.8，升2.3；中国平安88.95，升1.35；盈富基金26.8，升3毫；建设银行6.09，升8仙；华夏沪深342.15，升1.45；友邦保险79.15，升6.5；中芯国际15.28，升5.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9，日元108.69，瑞士法郎0.967，澳元0.671，加元1.329，新西蘭元0.646，人民幣7.006，英鎊對美元1.3，歐元對美元1.106。日經平均指數報23014點，升42點。港金現價報14610元，升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75.78美元，賣出1576.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就是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九龙土瓜湾由于有工程进行，龙浦道、码头围道、浙江街、靠背垄道和天光道分别都有临时的改道安排，留意现场的指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樱桃街小隧道方向维港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 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做咩啊？俾个吓闹啊？你谂下，佢着咗件衫出嚟，同个公仔完全唔一样嘅，咁梗系唔开心啦。所以咪发泄喺你身上咯。啊，忍下佢啦。你都系对佢几分钟啫。你睇下佢隔篱嗰个，唔知要对几耐噶。有客嚟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相遇是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给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那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的白恤衫和所有的痕迹一笔勾销的了。 多谢你啊。 不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的了。 丰收生活小确幸，今日我哋有啲咩咧？系咪终于会教我哋点样整口罩啊？系就好咯， 或者蒸啊， 系咯。 不过有人教咗蒸啦，而且嗰个方法系唔啱嘅，成件事都错，我哋就唔好学啦。 系啊，我哋今日用咩烹调技巧啊？学 喂，真系唔好蒸口罩啊！ 我知 啊，个个都试过啦，真系唔掂当噶。 其实唔使试都知唔得啦，聪明。 咁咪用下， 我话佢啊， 用下少少脑袋系啦， 佢冇噶， 唔好害大家咯。我认真噶，真系咪因为嘥咗个口罩系咪先嚟噶？系 咪？唔系啊，佢系用完之后，反正都冇啦， 系啦， 咪 咯，蒸系咪？ 但唔好搞坏人，呢个系真嘅。 系啊 ，OK， 好嗱，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啦，因为我口罩真系讲得太多啦。 系好， 系啊，我哋讲第二啲，嚟掉走佢。 上个礼拜我哋煎完年糕， 系 系咪系时候都应该食翻清淡啲？ 冇错，煎完年糕之后，你把声就咁啦。 系啦， 系 佢琴日仲问，喂，可唔可以食多几块年糕？我唔再煮啦，打牌啦咁样。 咪因为都即系心痒痒啦，因为年糕真系几吸引，一年一次啫咁样。咁啊，煲下个靓粥啊，识唔识煲粥噶？其实大家， 其实我系唔食粥噶。 系咪啊？ 啊，你唔食粥？ 我咩都，你见我其实我都大食噶，我咩都食噶嘛，我系。讨厌食粥 嘅，点解啊？ 唔知点解，因为可能咧，即系细个嗰阵时个感觉咧，就会觉得咧 系 病先至要食粥嘅，同埋食粥我系食到喊噶。我记得细个除咗含饭，阿妈就喺度话：死仔你含啦，继续含嗰啲饭啦，你含晒啲饭你先至可以， 唔使边度，同埋可以慢啲讲嘅，如果一快咧就变咗第二啲嘢。 系啦， 我冇讲错嘢， 我惊你嘅能力就唔系几好啦。 我知道嘅，系啦，系啦，系啦。咁阿妈就会闹我嘅，跟住我记得我试过咧系食粥咧，觉得系被惩罚。嘅， 哦、 即系觉得点解唔俾人哋食饭，即 系 咁稀，咁、 啊 啊、稀都唔好食嘅，咁样阿妈啲粥唔好食噶，阿妈就要你食晒佢咁样。因为我妈咪系会煲潮州粥， 哦、 潮州粥咧其实有少少似白粥嗰种啊嘛，稀啲嘅咁样。咁我成日都觉得系惩罚嚟嘅，我好中意食饭嘅，跟住就会觉得点解你要俾啲咁稀嘅嘢我食？自此之后咧，我系唔中意食粥，就算我病咧，我系会食通粉嘅， 哦、 我都系唔食粥。除咗一种粥我系会食嘅，就系、是、即如果即譬如而家都好少啦， 丰衣粥， 哇，更加近住啊我， 丰衣粥， 除咗系 或牛粥， 哦、 就係好凍好凍。你見到嗰啲鋪頭咧，即刻喺你面前攞個煲嚟煲住嗰啲咧，嗰啲我就會食，但係都唔會係我食物嘅選擇嚟嘅。 我中意食粥㗎，我特別中意食咧皮蛋瘦肉粥咧，但係嗰只牛咧，我唔中意食一片片嗰只喎。 你要做碎牛粥， 係啊，碎牛咧，仲要成粒牛肉波波咁樣咧，但又唔係牛丸喎，總之大家都知係牛肉碎。好好味啊！唔知點解覺得 真係唔係度度有得賣啦，係 啊， 好少啊，真係、 啊。即係你，我都一定係嚟邊要食碎牛粥 嘅。係、 啊、 你係碎牛粥嘅，咁嗰啲 好味嘅。 及底粥、艇仔粥咧，呢啲唔係都係好 艇仔麻麻地。我又 麻麻地，我太多餸啊。 同埋有啲魷魚定咩咁，好似我咬落去咧冇乜味喎。咁、我又好驚魚片粥，因為我唔識掠骨嗰啲咧， 我 又驚啃到。 碎人都唔 識 掠骨， 我真 係 最中意食。有冇食皮蛋碎牛粥咁樣？ 又唔係皮蛋碎牛咯。皮蛋牛肉粥咯，所以呢个都 OK 嘅。以前试过最悭钱嘅时候咧，读中学咧，咩都唔想使钱咧，想买唔知咩玩具抽闪卡嗰啲咧，我都话啦，嗰阵时系最平咧，食白粥加盐啊。在大排档嗰度咧， 油炸鬼都冇， 冇啊，因为最平 啊嘛， 最基本咯。嗰阵时哇，系平到好紧要啫，我谂唔使一蚊喎。最平嘅时候咧，佢就净系加啲盐就落得去咯。 系啊 系啊，系啊， 但 系你 白粥真系 冇营养噶嘛。 虽然系冇营养，但系嗰碗白粥真系几好味 啊。 系啊， 嗱，其实咧，嗱，真系啊，嗱， 咁咪教我哋煲粥 定？煲粥我系失败过嘅。 吓，你试过添？ 因为我试过老婆病啦，咁我懒劲啊，我帮你煲粥。 浪漫 系 咪？系 啦，跟住然后就话诶点煲，跟住话佢仲同我讲你攞个电饭煲咧。你咁样加啲水得噶啦，煲出嚟之后话 变咗饭啦。 嗱，老婆冇乜嘢，你当饭食 OK， 湿啲啫，冇嘢噶。唔知点解当系饭咧就湿得滞，当系粥咧佢又干得滞， 变得滞 系啦，就咁样咯。我都唔明点解会咁样嘅。 咁我谂你老婆 减粗加水落去， 你唔需要担心令到你老婆失望嘅，因为我估计你老婆嗰个时候冇放期望过嘅，系啦系啦，点会失望咧咁？ 咁你有冇经历过嗰个失败之后，你有冇发现究竟系错在哪里？ 水分问题 根本就 系 个人错。 我应该唔好用电饭煲咯，我应该仲用翻传统，自己攞翻个即系煲咧加水，咁我可以控制火候。 嗱，咪住先嗱，我系唔识煲粥嘅，但你真系觉得攞一个，譬如你好似煮面嗰啲煲，落啲米落去，加啲水就已经煲到一个粥，唔系啊嘛？ 应该得噶系嘛？ 我觉得咧，电饭煲系反而咧可以控制到你个火候， 系咩？ 因为冇火候噶嘛，去到电噶嘛。 呢啲煮嘢食嗰啲，我哋都系问下我哋直播室里面嘅林太。 我想话你要改一改你嘅谂法。 咩啊？ 食粥真系有丰衣足食呢啲嘢。 嗱，我先个烂 get 唔系冇道理嘅。丰衣粥 点解？即 系 你话系个意思 啊？ 定系咩 啊？ 我食嘢食味道唔系食意思嘅， 系咩？ 系啊， 你唔食唔好食嗰啲咩发菜猪手啊， 好少噶。 咁你唔好食年糕啦， 咪咯， 年糕系好味，我食个味道唔系食个意思嘅。 知道真系冇用， 系啊， 佢都少食， 系啊， 系啊，系啊，食花啦，咁你嗰啲咩花好月圆啊，嗰啲都好意头，你又唔食花？ 唔系佢食瘦肉应该， 系啊，食 瘦 肉 啊嘛。 点啊？改完未啊？ 系啦，嚟啊嚟啊！ 点先可以煲到一煲咧软绵绵嘅粥，又香又滑咧。 加匙羹，我就系记得呢个步骤，加个匙羹落去。 加匙做咩咧？ 加 匙羹 啊嘛，唔会黐底咯。 啊 ，OK， 加 真系噶， 黐底。 我真系唔识啊呢个。 其实我哋呃你嘅咋，都系李时珍啲偏方嚟噶。 李时珍嗰啲偏方唔系呃你噶，系你信唔信嘅咋，冇话人哋错。 加匙羹咯， 加咩匙羹？ 铁匙羹啊嘛， 铁匙羹 唔系 啦。 唔系，系瓦嗰啲匙羹。 系啊， 唔系，我系谂住咁讲嘅。如果你本身铁质唔够咧，就加铁匙羹。如果你觉得你嗰排咧就即系面 唔够钱嘅话，就落张50蚊纸咁啊，傻噶你。 好啦，真系咧煲一煲粥咧要啲少少功夫嘅。嗱喺网上面咧睇到啲方法咧，同大家分享下。 系 写低几个步骤，睇嚟又晓得点点 啊。你啊，煲粥啊， 冇问题啊。 好啊。 哦，半茶匙油， 半茶匙油 系啦，冰格，滚水。浸米 咩叫冰格话？ 冰格啊 ，freezer 咯， 系咯， 哦 ，freezer，OK 好。 冰格 ，OK。 frozen 啊 ，let it go，let it go，into the unknown 噶啦，而家系。 好，滚水，浸米。 可唔可以讲慢啲啊？我要排翻个次序，你话意思 系 嘛？ 佢而家就叫我哋排次序啦。 咁所以你要讲慢啲，咪抄唔切啦。 我记得啊，冰格、浸米、煲粥、滚水、油、唔干、烧炭、东华三院。 缩短时间。 得。 仲有落米同埋面。面系嗰个质地咁，系啦， 太多啦，记唔到啦， 真系太多。 你有十八个步骤喎， 我讲多次啊。 半茶匙油，冰格， 系 滚水，浸米，缩短时间，落米同埋面嗰个质地。 你有个步骤冇咗 咩啊？ 叫姐姐咯。 我会 call 永安。 系咯，你有呢、這个步骤，我即刻识啊！叫姐姐，唉、真 好，搬茶次油，冰箱， 冰格系啦， 系啦，跟住滚油， 滚水啊， 滚水， 滚油、啊， 我写咗个滚字，写唔到个水啊，淋米， 浸米啊， 浸米啊， 浸米，缩短咩啊？ 缩短寿命啊， 缩短时间。棉花个棉 系啊，同埋咩糯米啊， 糯米 系啦， 系啊，我头先写错晒啲。 浸咗啲米先，将啲米由冰箱拎出嚟，浸啲米，再落油。 啲米点解会喺冰箱度攞出嚟噶？首先 就系将啲米喺度冰一冰先，然后再攞出嚟浸水。 即系第一个系冰箱啦，你咁答嘅话。 系啦，冰箱攞米出嚟浸水，浸到咁上下咧，就加油落去。咁然后仲有咩步骤啊？ 面 佢就会面啦。 系啦，缩短时间。 缩短时间，因为咧，因为原来喺冰箱拎出嚟嘅米咧，喺煲嘅时候就可以缩短到时间。咁你再落啲油落去咧，出嚟就面啦。 嗯， 哦，都唔、好似又几有 logic 咁、 啊。佢真系唔使写低啊，佢又记得晒一步。 我写低咗都唔识读自己啲字，我话俾你知。 我啱，我啱，我啱，我啱，啱啱。 嗱，听住 我和应佢，我唔想答。 王耀宗点中我？诶、 我自己宣布投降。 好。 嗱，咁咧，其实咧方法咧有快有慢。 好好好。 咁佢话咧，即系一步骤咧，真系可以好简单嘅。 你呢个系咪白粥啊？讲紧嘅。O、okay, K， 好好好。 唔系，你到时候你自己加料咪自己加咩料得啦。系咪你中意咩料咩料咯？系咪先啊？唔系即系材料啊，咁系咩料啊？ 我知道，系啦，加粒云吞落去煲云吞粥， 系 有冇食过？ 哎呀，冇话唔得嘅， 炒个云吞鸡好唔好？ 你摆粒嗰啲叫咩珍珠奶茶，珍珠落去都得噶。 喺边度买先？嗱，要自己再整啦。 好啦，嗱，佢话咧教你大家早一晚浸咗啲米，咁咧仲浸咗啲米， 即系浸米系第一位。 系啦 ，OK。 咁之后咧就放入雪柜嘅冰。 Yeah，OK。 系， 不过我调转咗个次序啫。 系啊，你话摆喺冰格攞啲米， 然后再攞嚟浸。 唔系 ，OK， 对唔住啊，浸咗米啊，摆喺冰格，即系唔系冰格，系摆喺雪柜嘅上格，即系因为啲雪柜咧有上下格噶嘛，冰格就系 frozen 嗰个啊嘛，系咪？ 唔系 frozen 嗰个你讲紧， 唔系 冰箱， 普通摆落生果格嗰度啊。 系啦，嗱喺摆生果，即系嗰上面嗰格啦。 好好啊， 因为 即系摆雪柜度啦，简单嚟讲， 冇错啦。 咁咧唔系，但系咧如果咧你唔浸米嘅话咧，你系可以摆喺冰格嗰度嘅。 哦，嗱，有两个方法，我又中一个。 浸咗米就可以摆上 摆上格， 摆喺肉嗰度啦，系 OK。如果冇浸米就摆冰格冻嗰度 ，OK。 跟住咧， 好冇？系啦，咁啊，所以咧系啦。 佢冇冇嘛？好啊，好啊。 如果你想随时随地都可以煲到粥嘅话咧，其实大家可以咧攞啲物食 一路行街都煲 电话粥， 随时随地 电话粥， 我都估到啦，真系。 咁咧，随时因为咧，你想煲咗啲棉粥，有时啲话，哎呀，由生米搞到咧好耐噶嘛，煲粥，咁咧你可以攞啲物食袋， 系 将啲米系啦，将啲米咧咁啊 pack 好一 pack pack 咁样啦，就摆喺冰格嗰度。咁、 okay、 你真系咧，随时咧可以咧，好短时间 一拎出嚟一煲就面噶啦。 系啦， 咁犀利， 睡眠个面， 好啊，买完未啊？ 我冇理佢，可以啦，系咯。 我肯定面系最尾嗰个嘅，系咪？ 结果嚟噶嘛？咁啊，用啲物食袋咧，咁啊，即系分开一袋袋米摆喺冰格度咧，你随时咧就可以噶。 即系两个方法都得，任君选择，睇大家急唔急啦吓。 咁浸咗先咧，或者系放入冰格咧，都个好处喺边度咧？ 就是方便你 粥面 咯， 系啦。 咁点解啲粥会喺有咁短时间可以面咧？ 哦，因为佢我知啦，你喺冰格里边咧，佢就抽干晒啲水分， 吸收咗啲嘢。 咁嗰啲唔系嗰啲米咧，唔会太过湿湿立立，煲起上嚟嘅时候咧，就容易啲面啦， 干身啲。 咁但系浸咗米嗰啲又系浸咗米， 浸咗米都要摆落雪柜啊？ 因为个分别就系冷缩热胀，系咪同呢四个字有关 咧？哦，唔系， 你要摆到落冰箱咧，因为咁冻啊嘛，就会缩啦，缩咧佢就吸收晒，因为你浸咗啲米啊嘛，就将嗰啲米水入翻落个米入边度。 你错啦， 我又错。 啲米摆落雪柜度会缩啊嘛， 系， 咁咪变粟米咯。 咁英文就叫做 sweet corn 啊。你系咪想呕血啊？你两个粟米对住两个废嘅，完全唔识得煲粥嘅人， 我有信心，点会中嘅？ 我觉得你讲得几好。 系啊， 嗱，佢话咧，点解咧？即系摆喺冰格啊，或者摆喺上格都好啦，摆喺雪柜咧嘅米咧， 摆咗落上格床。 即系 雪櫃上架啊咁樣啦。佢話浸咗個米咧，其實一早咧即係浸咗嗰啲啊，咪浸咗擺上架啦。咁咧就咧已經一早已經吸收曬所有個水啦。 嗱，中啊！ 漲咗咧就可以慳翻煲嘅時間。 哦、我都係講呢樣嘢，但我哋兩個都達唔到慳翻煲嘅時間。 我以為抽乾咗啲水。 我吸咗啲米水入嗰個身體入邊，粒米嘅身體入邊度。 係啊，啱啊。咁你浸話浸咗米啊嘛，浸咗個米咪漲曬咯已經。咁其實你可以慳翻煲嗰個時間啦。咁、至於放喺冰格嗰度，點解又係 OK 啊？嗱，放冰格嗰啲佢唔使浸嘅喎，唔使浸嘅喎。嗱，因為佢冰咗咧之後咧會令到啲米咧，嗰啲米粒咧，里面嘅结构咧变得松散啊，咁样跟住即系比较脆弱啦嘛，已经。 哎呀！ 你冻咗之后，你咪脆咗啲嘅，系咁啦，咁佢就容易松散咧。咁跟住煲嘅时候咧，就可以容易煲淋佢啦。 如果佢话冰完之后咧，啲结构会紧密咗，我都话哦，系啊， 唔系啊，咁我即刻谂到另外一个方法，唔使摆落冰箱啊，我中烂佢少少咪得咯，中烂咗都破坏咗佢个结构啊，咁跟住咪会快啲棉咯。 你破坏嘅系佢外形嘅，你中烂佢，而家讲紧里面嘅结构。哇！ 你都啱啊， 唔系咯， 但你够唔够胆话我错先？嗱，我中烂佢嘅话，我一粒米拍断咗， 你拍断咗佢都系咁密实。 你谂下，你平时点样可以拍断粒米啊？除咗你中烂佢之外，系咪中南海保镖？ 系啊，要个结构啊， 结构啊，里边嘅里边个 structure 啊， 佢好似咧 出边个 shape 啊。 今日好温柔啊，我哋两个好似嗰啲好顽劣嘅学生咧，仲喺度 challenge 嗰啲老师咧。 一睇之外，直系生同埋风纪啦， 得两。个同学嘅话，咁我咪做行长同班长咯。 系啊，佢又似你。 佢话咧，咁冻水落米咧，定系滚水落米好啊？ 系冻水落米，冻水。 呢个同学，冻水落米好定滚水落米？ 我 冻水，冻水。 好深啊！ 有几深啊？冻水落米。 头先我有 滚水。 头先我有个步骤。 有啊，佢有滚水喺度噶，我知道。我话滚水， 我 话滚水。 佢可能原来系话滚水系唔啱嘅。咁样咯， 睇下答案咯。林老师， 冻水变滚水啊？系啦，系滚水嘅，系啦。咁咧，滚水落米咧会冇咁容易黐底嘅。 系咩？ 因为由于咧冰火 啊，冰火啊， 点解冰火？因为嗰个滚水嘛，喺雪柜出嚟啊嘛。冰火咧加埋温差大咧，佢要缩短煲嘅时间噶。系啊，咁咧即系 冰火咁样嗰粒米咪会好刺激咯， 好系啊，好烟韧咯， 好烟韧 系有纠缠啊嘛。咁跟住咧又可以咧煲得绵啲啦。咁至于咧。嗰两滴油 系 佢做咩嘅咧？ 嗰两滴油系爱嚟。 头先话有半茶匙油嘅，记唔记得啊？ 搽落个主妇嗰块面度。 嗰两滴油咧就系喺嗰个啲米咧差唔多熟嘅时候，攞咗滚水之后滴两滴油落去，嗰样嘢咧可以帮手。令到嗰个粥嘅质地系好啲嘅， 嗰两滴油咧系哦 ，OK， 系煲好晒啦， 系 你滗上个碗度，你加油落去， 喂，但我想话嗰只匙羹咧，头先咪话只匙羹每啲粥唔好啲嘅，冇出现 油啊，最尾摆落去噶嘛，煲嘅时候 匙羹啊，半茶匙油啊嘛， 系 因为咧佢话咧，即系加两滴油落去咧，可以令到咧嗰啲粥咧就比较光亮啲，比较滑啲，咁样靓啲嘅。 砌模型啊，搽啲架， 系啊，搽啲架落去， 系啊，哦咁样。 哎呀，喂， 咁系煲前煲后定煲中间落噶啲油？ 系煲尾即系临尾落嘅系啦， 临喺个电饭煲上面噶。 所以好简单啊，真系咧，好容易咧。佢话咧十零分钟已经煲到呢个粥噶啦，已经好绵噶啦。所以大家之前系要支持做呢个步骤咯。 你信唔信？我哋问阿左一个问题，佢唔识答啊。 系啊， 咩叫绵咧？其实 哦，即系讲紧食嗰个粥嗰个质地，其实我真唔知啊。 我哋成日讲咗咁耐，咩叫绵咧？ 从来未爱你， 哎呀，你又知道我想播呢只嘅， 晒呢手啦， 可以日日孖你又只烧面嘅，其实咩叫面啊？ 面啊，即系， 除咗佢都答唔到， 佢都答唔到， 系啊。嗱，你攞个匙羹，将啲粥咧，滗起喺个碗度滗起， 咁唔通攞只叉笔咩？ 唔系，佢未讲完噶，呢次我唔帮你，我系风纪，我话你听，你守规矩啊。 咁即系佢咧，好似咧，即系啲好，你望落去， 即系一粒粒黐埋嘅， 唔黐埋噶啦， 我唔黐埋啊， 煲到绵咗，点解就黐埋啫？ 哦，花骨绵掌就系咁样啦， 啊， 好顽劣你， 系咪即系咁啊？ 喂，嗱，如果头先你咪话咧，如果 果我有啲皮蛋瘦肉咁点啊？系煲起嘅时候咧，其实嗰啲皮蛋瘦肉咧，如果 已经熟咗啦， 系啦，咁已经熟咗嘅时候咧，可以加埋啲料落去啦，或者喺未即系你煲嘅时候咧，煲到中途咧就落， 就落 如果啲料未熟嘅话咧，摆落去滚啦，滚埋起一齐咧就会食得噶啦，咁样。 咁嗰只匙羹几时摆落去啊？ 哦， 佢呢次冇噶，你不足嘅时候咧，你攞匙羹不足啊嘛。 呢只瓦匙羹咧，因为头先咧，我哋用呢个方法咧， 已经唔 需要啦。啊，好好好。 因为有啲好用好耐时间煲嗰啲咧，就要啦。 如果你咁样都再落个匙羹咧，佢岂止唔黐底啊，直情浮面添 啊！佢黐紧， 将嗰啲不和都浮面系嘛？ 仲有啦，水嘅比例， 水嘅比例， 米同水嘅比例， 呢个做好重要啊！ 呢个我一定啱。 咩啊？ 米同水嘅比例一定要 系咯 比例。 咁你又真系啱喎，好难话你做喎。 嗱，记住1:12，记住啊， 1:12 系啦， 即 系 一份水十二份米， 梗唔系啦，一份米十二份水 系 嘛， 一份 米十二份 水系啦。 但系点样为之份啊？我真心问噶， 你攞一扎，你攞一扎米，咪攞十二扎 水 咯。 你试下拿一扎水俾我睇啊！ 所以你咪攞一扎米倒落个量杯度咯，咁你再攞嗰一扎米嘅量杯量十二量杯水咯。 我真系谂唔到咧。 嗱，你攞个口塞落个米度，咪攞个米塞落个口度，跟住再含翻十二啖水落去。 翻出嚟咁样。啱啊！我煲俾你哋食。 可以话我听，今日我哋教咗啲点样快速煲米。 咪煮米咯。 面啊嘛，嗱，第一步咧就系浸米，跟住冰箱，跟住缩短时间滚水落米，加啲油，最后啲粥就面啦。 然后仲可以听埋陈奕迅添，真系好好啊！真系，你系咪曾经担心过你今日呢个题目会 我冇谂过呢两个同我都问 系嘛？ 你惊好快讲？ 其实我做第二个煲粥嘅步骤。 我对唔住，原来系 啱先，我哋仲有一集添啊咁。 不会再相拥，大概你的体重会抱我做梦。从前为了不想失约，连病都不敢痛。到那一天才回想起我蠢，和你也许不会再通宵。坐到咖啡酸了，喝也喝不掉。从前为你舍得无聊，宁愿休息不要。谈论连场大雨，你窗台漏水不得了。从来未爱你见面，可惜我爱怀。尤其是待我伤心的唱片，从来未爱你，但永远为任何人奉献。从来没细心数清楚一个下雨天，一次愉快的睡眠，断多少发线。再拥抱，爱你我都苍老，散伴你的步，前尘就似轻于鸿毛，提及心底苦恼，如像自言自语说他人是非多么好，从来未爱。 根据外国撤侨的时候从侨民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比例，相信感染率达到3%至5%，但他认为香港严阵以待应对，相信本地感染情况不会去到有百几万人感染的地步。梁卓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值得考虑为接受检疫的人和照顾疑似病例的医护人员进行快速测试，保护医护之余，亦都更加清楚扩散的媒介，或者有没有隐形病人。 他又说对于有报道指儿科深切治疗部只一半的护士翻工感到心痛，人手只有一半是不足不安全，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初心，做好本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几阵雨，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和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61点，升304点，总成交金额70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5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49点，升17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8.8，升8.8；小米集团12.6，升5.8；阿里巴巴212.2，升7.2。美团点评102.4，升2.9；中国平安89元，升1.4；建设银行6.1，升9仙；盈富基金26.85，升3.5；华夏沪深30042.2，升1.5；友邦保险79.5，升1元；中芯国际15.36，升6.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9，英镑10.101，瑞士法郎8.039。澳元5.219，加元5.846，新西兰元5.023，欧元8.5921，每百日元对港元7.1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32。日经平均指数报23,049点，升77点。港金现价报14,61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5.17美元，卖出1,575.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去香港正常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啦，元朗嘅深湾路有道路工程啦，介乎天悦路至到流浮山回旋处嘅一段深湾路啦，临时封闭噶。咁沿流浮山路去尖鼻咀嘅车辆咧就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樱桃街小隧道方向维港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龙虎榜伴奏精选， 两年前两年后一样是讲再见。 明日烟火四起，最美地球如留下你，当手信亦早已过期，有力未够合时可会永记。明日再飞，要剃刀又完成日记，可有照着你的归期，再跨过生死。 两年前创作的旋律 ,Jason 说当时 demo 叫做 Hard to say goodbye, 同现在版本的歌词一样都是讲紧难以分手依依不舍的心情。 夜梦与苍天比较。 作曲陈柏宇 Season and Louis 填词林宝编曲 Season and Louis 监制 Edward Chen 今日星期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陈柏宇本能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百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们好 I'm 点俊朋友你们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好啦，司机大佬，大家好啊！不过提一提你咧，气温咧又升多一度啦，19度气温，而家相对湿度75%啊！ 系啊，今日咧，司机大佬，大家好咧，就系同司机大佬冇直接嘅关系嘅，同其他我哋香港嘅市民咧，呢一排都听到几多，我自己有朋友都会讨论过嘅，就系话机票就买咗啦。咁我飞唔飞好呢 系啊。 又或者我飞唔飞到呢仲亦都会讲到呢就係话我有担心情况喎究竟我张飞有冇得退嘅呢 我而家直情担心緊我买唔买飞好啊。 係。 我 就仲未决定啊。 哦你唔使决定啦我取消咗㗎啦。 哦你取消咗啦。 係啊所以你返工㗎啦要。 系啊， 我话 嗱，我琴日同你讲咗你冇得拖人噶，你要咁大个人，你要自己决定噶。 取消咗啦， 做得好。 啊啊、我谂住叫佢照翻噶，系啊，唔紧要啦， 系啊，好啊， 系咯、 啊，即系冇嘢想讲啦，系嘛？ 呢、啊啊、个题目我唔讲啦，我翻去喊一阵先真系。 唔系，点解要讲呢个题目呢因为其实咧，我今日咧都睇咗嘅就系咧，有唔同嘅航空公司啦，对于佢哋机票同埋票务啊，喺呢个武汉肺炎嘅期间，究竟佢哋点样处理咧？可唔可以改票？可唔可以退票咧？首先，譬如我哋就呼吁咗个电话号码先啦，好嘛？电话号码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下啦。即系近日啦，即系呢段日子嘅时候咧，飞与唔飞，飞到。好飞唔到， 考虑系 咩？退票退唔到票，改期改唔改期咁样，好、 啊、 欢迎同大家分享下。 系啊，嗱，我讲先啦，哎，我已经成为咗第一个嘅人物啦，因为我本来咧谂住二月头咧再过多一个礼拜到啦，我谂住系下个礼拜咧谂住去台湾玩几日嘅。咁咧，但系随住而家个疫情越嚟越严重咧，我之前一路都未买飞嘅，因为我就搏咧，我就话其实台湾买飞好易啫，咁我就可以问啲买都唔紧要。 其实系噶， 系啦，咁咧于是乎拖下咧，开始发觉咦唔对咯，而家有啲地方就话对香港会有禁飞啦，咁台湾咧亦都有啲限制，不过早排嗰啲就话对广东省嘅旅客有禁制，咁我哋就唔包喺里边嘅。不过呢啲嘢信息万变噶嘛， 真系啊，日日都 系啦，即系我嗰阵时我有问过台湾个朋友，我话喂，我谂住又过嚟同你哋玩一下咧，即系你觉得有冇机会啦？跟住我话会唔会唔俾飞咧？佢话你惊飞咗翻嚟之后出唔翻去好过啦。 嗱呢个就系我嘅担心嚟， 就 系 话佢而家 你哋可以自由出去啦，但系问题翻唔翻得嚟 啊？唔系啊，即系嗱，你有冇得入去？本来已经系一个问题啦。咁但系如果佢真系发觉话譬如香港可能会大家利是严重咗嘅话咧，人哋当咗我哋系一个禁飞区，咁你就好似菲律宾咁样啦，即系姐姐喺菲律宾都翻唔到嚟香港。 系 咁，我去咗台湾嗰度，咁你有机会就滞留，翻唔到嚟。咁所以咧，头先即系都系啦，惊咗好耐咧。最后都唉算啦，我同事帮我搏埋取啦，唔好去啦咁样。 唔系啊，我哋琴日已经俾咗最后 warning 你噶啦，你琴日要 make 呢个 decision 噶。 我系谂住学政府咁噶，我可以随住疫情嘅判断，我作出毫不犹豫嘅进一步行动。 啊，你讲人哋讲一句，你记得咁清楚 啦。系啦，好记仇嗰啲方面。 不过咧，有阵时政府都会 double standard 嘅。 系咯， 系啊， 跟住两个 都会双重标准嘅。 系咯，嗱你咁你有冇担心嗰啲问题啊？ 因为咧就都讲过，二月所有工作咧，除咗电台呢份工之外咧。其他都 cancel 曬啦，取消曬啦。咁我都諗過，我側邊所有嘅朋友，佢哋嘅工作都全部被取消曬。咁係咪一個好啱嘅時間？大家平時都夾都夾唔到㗎 啦， 係咯，可以去幾日咧？但我都有豪仔一樣嘅擔心咯，即係都會擔心。 好啦，我而家上到机啦，但係如果我返唔到嚟嘅话，我咪影响緊香港其他人嘅工作囉，即係呢一个自己都要有返一个责任感响到㗎嘛。 仲有一样，仲有一样飞机嘅感染嘅成数。我琴日睇到呢有一个嘅通知呢，嗱讲个通知前呢，我哋继续呼吁电话啦。1872388，你有冇好似豪仔同阿祖咁样呢有考虑外游，咁但係呢有咩考量喺中间，担心啲乜嘢。 又或者呢之前呢已经可能 book 定晒所有嘢，因为。 係呀，我班嘅朋友你已经有机票。 已经系啦 ,book 晒。 唔夠膽去 咧，係啦。咁究竟可以退定唔可以退咧？究竟係飛定唔飛定？大家嘅考慮係啲乜嘢咧？ 係冇錯。 或者改機票嘅時候係點啦？退票啊等等嘅嘢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講下。 係啊，因為 飛機都係一個 呢個都 係交 通嚟噶嘛。咁譬如你已知嘅，譬如意大利同埋菲律賓，咁你就已經係停飛噶啦嘛。係。咁有冇啲香港嘅朋友咧？咁啱就曾經已經 plan 咗去呢兩笪地方嘅。 我同 埋咁你點處理咧？ 講下你哋嗰啲姐姐都可以啊。 係 啊， 點處理咧？嗱， 係 啦，8732388。咁頭先我話咧飛機。呢个高危系咩事呢？琴日咧，原来喺连登嗰度咧就出咗个咧搭飞机咧，即系民间自救建议手册，即系嗱讲到明唔系嗰啲咩卫生部门嘅指引嚟嘅，大家就惊咩咧？就话喂，如果上到去咧高危咧，有啲咩地方可以避开咧？佢话第一。尽量如果短途机咧唔好食嘢， 系啊呢、這个我都有听过， 系啦，话因为佢话如果你食嘢嘅话咧，你焗住要除口罩啦，咁、然后你就要食嘢啦。嗱，同你平时喺屋企或者你喺饭堂里边，可能你隔得远唔同，飞机好密集啊嘛。佢话你就嗰刻就真空噶啦，咁样好似好惊啦。跟住第二就话咧，最好尽量拣窗口位坐，因为你就唔使喺走廊度咧，好 咁多接触， 系啦， 轻轻远少少， 轻远少少， 一个两个凳位咁样。 然后又讲到话咧，你要攞酒精咧嚟抹干净你。 坐嘅位置， 窗口位，因为如果唔系挨挨蹦蹦咧，你都惊嘅咁样。又话咧，如果你要入闸咧 check in 嗰啲地 boarding 嘅时候啊，可以等到最尾，就唔好同人哋咧，因为而家你 系 要排队噶嘛。 系 佢话你连呢条队都唔好排啦，等人入晒闸先，你最尾先上机。即系佢仲有好多嘅，但系咧你越睇咧，你就越惊话死啦！即系个飞机咧，讲到嗰个感染嘅风险都唔细咧。 喂，因为都真系里面系密集一磅。对门闩埋就 系， 最惨嘅系咩咧？附近你坐嗰个人，佢有啲乜嘢嘅背景，佢喺边一度嚟，真系唔知啊嘛。所以你个担心，但我又觉得唔需要太担心嘅。如果我都做咗头先嗰几样嘢，口罩唔好除， 嘢都唔好食，真系。 咁如果系几个钟头嘅飞机嘢都唔食，又唔会死嘅咁样，系咪先？即系嗰啲扶手啊、窗啊嗰啲咧，抹一抹啊，跟住先至坐嘅话咧，我又觉得即系应该都仲可以心安理得去做嘅。我反而又唔系最担心飞机个。即係除非喂飛十幾個鐘啦，咁可能會擔心啲。如果唔係，我覺得我口罩唔除啊，我 keep 住有洗手啊，甚至有人話唔好揀啲位，唔知係即係窗口位，唔好咁近廁所。 係啊，都有 話細咁會彈嚟彈去咁樣啊。 即係講到咁樣咯， 即係嗰啲就唔諗咁多咯。其他我又覺得都仲 OK 嘅。如果唔係，都要所有都要停飛啦，李英係咪？ 都話咧，即係有朋友咪有屋企人啦，喺英國翻嚟嘅時候咧，咁佢都話見到啲機組人員咧，全部咧都有戴曬口罩啦。 亦都聽到啲嘅機組人員就投訴啊，公司派 咯。 口罩啦，呢一个机组人员你哋都可以打1872388俾我哋噶。 咁啊，另外咧就话见到真系咧外国人咧又比较唔怕嘅，佢哋又冇戴口罩嘅。咁啊，但系反而咧即系你见亚洲面孔啦，即系亚洲人都嗰个样子，咁咧就多数都有戴口罩嘅。同埋航空公司咧而家咧系因为疫情嘅问题咧系。某啲就自己 check 啦。某啲航空公司咧系俾你免费改机票一次。 嗱，呢度我有个资料喺度嘅，譬如我有23间唔同嘅航空公司啊，嗰啲咧即系我哋香港人可能熟悉啲啦，或者系多啲会搭嘅，譬如国泰、港龙咁样啦吓。另外香港航空佢哋个日子都系一样嘅，就话如果个航点咧就喺香港嘅度嘅话咧。2月29号之前是可以改票就不可以退票。即起码2月29号之前可以改到啦，是如果那个航点是中国的话呢，就是3月31号之前可以改票同埋退票。所以呢，即不同的航空公司呢都会有不同的 policy 咁样啦，是啊。即日本的航空公司他们又会有一些不同的即有些就是可以改票啦，有些呢可以原价退返那张票亦都可以的。即总之间间都不同的，但我睇到呢即暂时我睇到23间啦，冇一间咧就系话唔可以改票，即系起码咧点咧，对于一啲你已经买咗机票嘅朋友，可能都会担心，好似头先豪仔咁样讲，飞机嘅状况会系点啊，会唔会危险啊，又或者其他嘅情况会系点，我去到会唔会翻唔到嚟啊？见到咧都系可以改票嘅，即系起码呢一样嘢大家可以放心少少啦。 系咯，咁啊，究竟你嘅考虑系点样咧？搭飞机嘅呢一个嘅情况，惊唔惊翻唔到嚟咧？咁啊，欢迎你可以打上嚟嘅电话号码1872388 3388, 欢迎你同我哋讲下嘅。朋友是 Tom Sandy Never Seen the Ring， 不过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变成 Never Seen the Mask， 啊 是不知道啊 是啊好啦，司机大佬，今天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因为呢这个疫情影响你的外游啊，买机票啦，一些行程呢有没有受到影响呢？我们电话旁边 1872388， 陈小姐是你啦。 Hello， 陈小姐你好。 Hey， 你 好。你 好 啊陈小姐。 身体健康啊。 是啊。 身体健康大家咁啊。 有冇罩用啊？ 冇乜噶。 冇乜， 所以我唔出街咯。 Okay， 我连份工都辞咗。 吓、啊， 因 为 肺炎嘅疫情而辞咗份工。 点解啊？ 系啊，因为我系做嗰啲 promoter 嘅， okay， 即系响啲商场里边做。咁公司就冇、哦、取消啲场啦。咁同埋而家都讲系一个高危啊嘛。 系、哦，因为你都会接触好多 人嘅时候， 嗯， 你接触好多人，跟住你响商场里边做十个钟头，你冇可能唔去公厕嘅。咁你发觉公厕都系一个高危嘅地方。咁同埋你会睇到而家因为好多公厕咧系冇厕所免头块板嘅。 哎呀，系。 系啊，因为佢哋见到有啲人用洗手间唔擒唔上去啦，所以咧佢费事清洁多样嘢，佢直情将面头嗰块板咧拆走嘅。咁、 哦、 所以其实公厕都系一个好高危嘅地方。 系、啊、喎，系、哦。 政府公厕都系冇厕所面头块板嘅，好、 嗯、 多都。 咁、会唔会好影响你嘅生活啊、收入啊嗰样嘢？ 唔影响，因为我都系 part time 啫嘛。 明白，即 系 健康紧要啲， 系 一份。 所以你会 见 到啦，即系你封唔封关嗰样嘢，影响紧嘅市民有几多？即系陈小姐都系其中一个咯。 咁、 啊、 你点啊？系咪亦都影响你嘅外游计划啊？ 系啊，其实因为我自己系有做义工嘅，咁所以我原本二月会去泰北探孤儿院同埋探戒毒村，三月同五月我会去台湾走七个戒毒村。咁我就一早已经 book 晒机票嘅，已经咁，但系因为而家個疫情嘅話咧，其實我自己都有個，即係人哋未封關，但係我都覺得唔好去咯，因為唔想人哋有個隱憂喺度。 因為我自己就哎呀，咁點解嗰個那個負責人都唔同我聯絡咧？咁但可能佢礙於唔好意思，因為你嚟做義工，所以佢就冇拒絕。但所以我等咗一個禮拜之後咧，見到泰國咧有十九個疫情咧，我覺得為咗佢哋安心，為咗我自己唔會成為一個傳播者，我寧願放棄嗰個機票。 但係冇得改㗎啦，係咪啊？冇得退冇得改。 因為我喺 trip.com 係買機票就去平啲咧，佢已經話可以改期。 唔係㗎，因為可能你打翻去航空公司。 係啦， 真係啊！ 你問一問好喎。 因為頭先咧，阿祖咧講緊俾你知咧，就係嗰23間唔同航空公司咧，就住今次嘅武漢肺炎咧，佢哋都會有啲嘅新嘅措施啊，就係可能有啲嘅改時間啊之類嘅嘢，未必每一間都可以退票嘅，但每一間航空公司咧，佢哋嗰個情況安排咧都有啲唔同。我覺得你可以咧同航空公司試下聯絡嘅，雖然你係通過網站去購買， 會唔會試下？ 我都會試嘅，咁就 係啊，試下， 因為咧網站買咧，我明嘅，而家通常咧網站買比較平啲、經濟啲，但係咧網站就講到明，可能呢啲機票冇得，但係航空公司佢話因為疫情問題啦，可能酌情咧俾你免費改一次㗎，係退錢就冇得退㗎啦，好多都 即係如果你話佢最後都係唔俾嘅，咁冇辦法啦，但係真係唔好提早放棄，係啦，少少啊，真係 多謝曬陳小姐你嘅電話， 係啊，咁希望你喺屋企嘅時候咧都 仲有一樣嘢未講， 你講啊。 仲有一樣，仲要，其實我是加拿大人嘅 ，OK 係， 所以我先生同我女咧就要求你快啲翻嚟避一避疫情啦咁。第一咧，我覺得又係高危啦，而家機場係，咁再加上我每次飛加拿大同香港咧，機上邊有三分一係內地人，當然我呢個唔係歧視，但係如果喺呢段時間你去坐飛機，同一個機艙焗十幾個鐘頭咧。再加上嗰啲廁所係咁狹窄嘅位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高危，所以我同我先生同我個女講，我唔會翻加拿大住嘅，因為而家我住緊圍村。 哦，就比較與世隔絕，安全啲，咁 啊 都安全嘅，都可以係咁講。 總之好好照顧自己啦，唔好太擔心啊，陳小姐， 好嘛？多謝你打嚟 ，thank you， 拜拜。哇，呢個係已經講緊三月啊，或者啲 五月都有 喎，嘅行程 係啊， 係啊， 好有意義添啊，仲去幫佢手做一啲， 同埋佢 係啊，同我哋 同行 抗 毒 啊， 係啊，同埋佢好盡責到一個地步咧，佢話唔想去到咧，好似連累人咁樣， 即係將有機會將自己嘅病菌帶咗去咯，但可能自己係冇病菌嘅。 系啊 ，OK， 我哋再听下个听众啦，87238 Ben 哥 ，Ben， 系 ，Hello Ben 你好，恭喜发个人，点啊你？ 我好惨啊，我都三月头飞日本啊， 哎呀系啊， 咁跟住咧， 成团人去， 你系点啊？自己玩定系咩导游嗰啲啊？你 成班朋友， 成班朋友， 成团人， 系跟住咧， 因为而家最惨个问题咧，你政府就唔顶唔掉， 咁 个问题，因为最惨咧，我啲团人啊，即系大家度晒啲价噶， 系 所谓有今生冇来世嘅成班朋友嚟 嘅，明白， 好难去改啊， 明白， 完全明白， 系啊，最惨就 系 我旅游保我本身买咗，但系而家去搞咧，我想买我想买个加强版嘅，我问过我就会应个 friend， 个 friend 已经话冇啊，如果真系武汉肺炎都应该冇公司肯 受保噶啦。 是啊， 你哋去日本边度啊？而家系 去大阪啫， 去大阪。 咁而家个决定系点 啊？ 你哋有咁大班人，有今生冇来世噶啦，谂住继续勇往直前啦，抑或打个退堂鼓噶嘛？ 我其实都唔介意勇往直前，因为有几个 friend 去，即系今次去咗旅行咧，佢真系可能打后五年甚至以上机会都冇机会去旅行。 系咪生小朋友啊？ 有個係屋企人嘅問屋企人嘅生小朋友，到時佢唔得閒去㗎啦。 係咯係咯， 有啲係啊，即係有啲屋企人個情況係可能遲啲佢要照顧屋企人。 哦，明白明白。 係啊，即係變咗我哋 好忐忑 啊！我寧願你政府一係你就痛快啲， 係 即係起碼大家我哋有心理準備去預備。你最慘就係你唔封，咁我哋有時望住日本又唔襲我哋，咁我同啲朋友都話：喂，好矛盾啊！而家自己咳又傻，唔咳，佢到時咳又唔知點。因為最慘有啲係我哋啲 case 係我哋攞咗大家係咳唔到，都係要放嘅啫，到時都係要放嘅啫。個 case 即係你翻嚟你痛痛快快話，誒全部封。咁我好地地，我咁同事朋友咁，我哋嗰啲可以去取消假日，好咩都好啫。我哋有得盤算，你又唔肯，你又下下咁樣喺度，即係喺度落落落，唔知想點。甚至我認真講，喂，醫護講封關都唔係話唔俾你做任何嘢，即係話唔該，唔係香港人嘅唔好入嚟先。經中國國境唔係香港人唔好入嚟先。 香港人，我有同事都係深港兩地走，佢住深圳嘅翻嚟，佢而家都搞到佢都唔知應該翻唔到工嘅，我估佢即係個 case 就係話，過關嘅香港人咪記錄佢咯，即係你痛痛快快做咗得唔得？好似或者係痛快完學隔離澳門咁痛快完啦，真係七日都唔 OK， 咁唔 OK 之後你話大家自己執曬咁封曬，咁心安理得。心甘命抵啊！我哋叫做 明白啊，明白啊。 喂，但系咁，如果呢一分钟系咁，如果呢一分钟，你哋系咪倾向都系照去？ 系有冇人缩沙？即系其实诶，喂，都系唔好去啦咁啊。 我呢班 friend 就冇乜人缩沙嘅，我哋勇往直前组嚟嘅。 OK， 咁系，但系我哋想系睇定啲，有阵时唔系，我想自私，我都想睇清楚。咁我哋嘅部署完全都唔睇，即系讲得衰啲，呢啲系咪政府嚟做？咁你想我啲小市民点啊？ 系啊，所以你而家每日就担心紧咧。多谢你电话先， 系啊，多谢晒 Ben 哥。 可能你最担心就系每一日咧，我哋嘅变化咧，会唔会由欢迎我哋去变成唔俾我哋去？ 系而家落闸就， 总之好似有70万个planning 都好啦，都好可能跟唔上预期啊，真系。 梗系啦，正所谓咩计划不及疫情嘅变化快啊！希望政府可以毫不犹豫快啲做啲嘢啦。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出现首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个案，死者系住在黄埔花园的39岁男子。死者因为病情恶化，今日早上在玛加烈医院逝世。那个患者住在黄埔花园11期1座，有长期病患。他1月21日乘搭高铁 G306 列车由香港到武汉，并且在1月23日在长沙南站乘坐高铁 G79 列车返港。自1月29日起出现肌肉痛，之后发烧，曾经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同入院接受隔离治疗，之后确诊。患者在潜伏期内没有到医疗机构、湿街市或者海鲜市场，也都没有接触野生动物。病人的72岁妈妈在接受隔离期间亦都不舒服，之后都确诊。医管局员工阵线展开第二阶段罢工，预计9000人参与。主席余慧明再次呼吁医管局聆听员工的诉求，并且向政府施压，要求全面封关以应付疫情。他说自己和众多参与罢工的会员都收到医管局不同意他们参与罢工的电邮。副主席罗卓瑶批评是向员工施压。罗卓瑶又说，现在已经出现社区个案，工会要再评估事态发展，将会有机会暂缓罢工。当出现社区大爆发，就会呼吁会员返回工作岗位。对于本港已经出现首宗确诊患者死亡个案，他说出现社区感染个案是由于政府无法堵截源头，如果出现大型爆发，是政府漠视社会的诉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为什么在昨天记者会上她和部分的官员都不戴口罩。她表示在全球包括在内地采购都不太成功，因此要必须谨慎使用口罩。参考世卫组织的指引和内部意见，认为有空间压缩佩戴口罩的做法。特区政府会带头做，在内部发出指引，要求所有部门按指引的基准佩戴口罩。即是如果有病进行前线工作，接触很多人或者到很密集的地方才佩戴，而医护人员和安老院舍服务员是优先类别。林郑月娥又说，现时拥有和将来购买到的口罩会尽量被优先人士使用，因此一定要悭啲使。她审视了 每位要出席见传媒的官员，如果不符合几个要求，要求他们不准戴口罩，即使戴了都要求他们除低，因为每人每日用几个口罩，会对紧缺供应带来压力。运输及房屋局公布，上季一手楼施工量4000个单位，按年多1倍，但按季就急跌近62%。上季落成量3500个单位，跌至3个季度以嚟最低，按年跌近58%，按季都减少20.5%。总结去年全年施工量18500个，按年增加100个， 落成量13700个，按年减少7200个，跌幅超过34%。至于未来3至4年可以提供的潜在供应维持93000个，连续7个季度维持同一水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几阵雨，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同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61点，升304点，总成交金额71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5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49点，升17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9蚊，升9蚊；小米集团12.6，升5.8；阿里巴巴212.6，升7.6；美团点评102.5，升3蚊。中国平安88.85，升1.25；建设银行6.09，升8仙；盈富基金26.8，升3毫；华夏沪深300.42，升1.5；友邦保险79.6，升1.1；中芯国际15.4，升6.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9，日元108.73，瑞士法郎0.967，澳元0.672，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7，人民币7.002，英镑兑美元1.3，欧元兑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064点，升92点。港金现价报1461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5.37美元，卖出1575.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到香港後發燒或有其他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醫，告訴醫生知最近去過哪些地方。還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保持雙手清潔。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香港電台第二台禁毒處禁毒常務委員會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联同听众参观了东华三院月丰成长中心， 了解更多对年轻人的戒毒辅导工作。 每逢咧平日嘅夜晚咧，都会有一啲运动嘅活动咧，俾一啲嘅戒毒人士参与啦。咁咧目的咧就系希望咧鼓励佢哋咧透过运动咧出一身汗。 想听当日嘅丰富内容， 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丰收快活人。 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早晨 ，Hello， 系啦，我身边呢个系边个嚟噶？桂花 团。系啊，咁我隔篱呢个咧，呢、這个烂嘴嗰、那个。 咁快提爛嘴？ 哦，靚仔嗰個。 係啦，早晨早晨啊，多謝大家參加我哋呢個香港電台第二台啊，風騷快活人咧今日舉辦嘅活動嘅。我哋今日個活動有個名嘅噃。 係啦，我哋之前咧不停咁樣宣傳咧個名咧就叫做同行抗毒快活人。係啦，今日我哋嚟到咧即係東華三院啊。月豐成長中心呢度咧，咁啊好特別。我哋平時咧即係咁多次嘅活動咧，都有凳尾大家坐嘅，因為我哋今日咧嚟做運動。 你哋知唔知要做運動啊？今日？ 知係啦，所以大家穿曬運動鞋啊、運動衫啊咁樣嚟嘅，係啦，所以我哋坐咗個地下度，咁跟住咧，我哋做啲咩咧？ 我哋啱啱會喺呢度咧做好多個運動嘅，咁但係我哋今日唔係淨係同大家咧健康啊、keep fit 減肥咁簡單，我哋想大家咧喺呢一個運動裏邊咧學識一個道理， 係學識啲咩道理咧？曾志豪 就係我哋點樣可以透過運動咧抗疫，同埋可以咧對抗呢個毒品嘅引誘。 嗱， 即係大家可能都好好奇，究竟呢個中心咧點樣透過運動咧幫啲有需要嘅朋友咧遠離 毒品呢，我哋不如请佢嘅中心负责人同我哋倾下偈先啦。 好啊， 有佢哋嘅计划经理啊，郑振昌阿 Jack 嘅，有请阿 Jack。 系啊，俾掌声系。Hello， 早晨 Jack。 咁咧，我哋咧就每逢咧平日嘅夜晚咧，都会有一啲运动嘅活动咧，俾一啲嘅格斗人士参与啦。咁当中咧，亦都有啲义工嘅人士咧，会同佢一齐去参与嘅运动。咁咧目的咧就系希望咧鼓励佢哋咧，大家互相鼓励之下咧，咁咧就透过运动咧出一身汗。不要想一些比較負面的思想啦，或者一些行為啦，咁用啲正面的行為啦，同埋一啲思想咧，去咧鼓勵佢哋咁樣去參與一啲運動咯。 哦，咁但係我哋今日主要會同boxing有關噶嘛？呢個運動對嗰個戒毒有冇啲點樣特別有幫助嘅咧？ 運動咧，其實咧係會刺激到咧你嘅多巴胺啦。咁其實咧，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其實咧令到佢咧有嗰個愉快嘅感覺咧，咁從而咧就唔好用一啲唔健康嘅一啲毒品啦，或者點樣去令到自己咧去攞呢啲開心嘅情緒。 其實係啊，因為咧即係當下子點解啲即係我哋訪問咗好多個禮拜嘅嘉賓啦，咁佢哋都話成日都話情緒低落嘅時候咧就想。即係就有嗰個人就想去吸毒㗎啦，咁而家就係想透過你做運動，其實都可以咧，即係令到你唔會負面情緒之餘，又可以咧即係做好運動啊，健康啲啊，咁不如我哋而家呢個時候可以係咪玩下遊戲可以？ 可以啦，嗱、我哋不如咧就先請咧我哋咧即係教練咧阿 Mike 出場先。 係啊係啊，我哋有請阿 Mike，Hello Mike，Hello。 咁我哋首先咧即係都安全保護我哋嘅手咧，好重要嘅。咁咧打拳咧，除咗拳套咧，我哋。綁呢個手帶咧，係都係十分之重要嘅。咁咧，我哋而家咧就開始綁手帶先啦，不如。 係啦，但係咧嗱，老老實實，你叫我同桂花田咧去學綁手帶咧，又有啲而鬧過，因為我哋本身識啊嘛。我哋要揾一個咧，佢唔識嘅，但係佢樣子好好睇嘅，劉子石，我哋嘅 Arthur， 大家好，見到你哋， 你好啊，真係。嗱，一陣間咧，教練咧就會教劉子石咧，佢點樣咧綁個手帶嘅。嗱，你哋記住，唔好淨係掛住望兩個靚仔個樣子。因為你要學下咧，佢點樣綁嗰個手帶咧，一間就輪到你哋玩呢一個綁手帶嘅遊戲噶啦，好唔好？ 好唔 OK 啊，主席 ？OK 啊 ，OK 啊，好。依 家好。 嗱，其實咧，我哋一間咧就當然會揀啲家庭出嚟咧，就話俾大家聽咧，邊個可以贏到呢個比賽啦。不過其實最重要係咩呢？最重要話俾大家聽，呢個遊戲咧就真係循循善友咧，希望大家咧可以遠離毒品。最緊要係咩呢？要識得保護自己。 係啊。 呢個拳套係愛嚟保護你打拳嘅時候唔好受傷。我哋都希望咧，你學到一啲咧，即係正確嘅觀念之後咧，保護大家咧就遠離毒品嘅嚇。 係啦，希望大家咧學習完之後咧，就知道點樣去做嚇。 咁啊，我哋輕鬆鬆咧就話俾大家聽咧，點樣可以咧即係遠離嗰個引誘咧，就喺呢個綁手帶嘅遊戲。嗱，跟住落嚟咧，其實我哋真係咧都要進入咧第二個遊戲。 有個叫拳擊嘅訓練 係嘛？係啦，但係拳擊之前咧都要同阿子石講兩句咧。嗱，咁我哋今日嚟做運動啦。你自己對於做運動咧，即係有冇一啲？經驗就係話，真係做完之後咧，成個精神爽利，幫到你減壓啊嗰啲咁樣。 有，因為我係嚟香港之前係好少做運動嘅。 佢其實嚟自台灣嘅、 啊， 我係台灣嚟嘅小朋友。 啊啊、 之後嚟到香港之後，我發現香港其實運動嘅風氣幾好喎，好多人做 gym， 好多人同埋香港嘅正嘅地方係好多好靚嘅山、沙灘、 嗯。 之後好似沙田嗰邊踩單車又正，所以我覺得香港其實雖然生活嘅空間比較細啲、 嗯， 但其實好。很多好靚嘅、好好嘅地方去運動。 係啊，只要你肯做，其實邊度都可以做運動啊，係咪？ 係啊，冇錯。好啦，咁我哋跟住落嚟咧，就要咧請埋我哋另外咧、 啊、 兩位嘅靚女同事。 我哋俾掌聲啊 ，Kitty 同埋 Molly。 我哋敏感時刻兩位靚女主持人。 係 啊，好，過嚟過呢度，係啦。 其實每個拳賽都一定會有嗰啲咧出嚟，當當當咁樣咧。 係啊， 係啦，就我同阿子做嘅。 我係叫佢快起身嗰、 那 個。 係啦，真係。嗱，我哋請兩位靚女同事出嚟咧，佢哋會負責做啲咩呢？就要聽我哋教練指示咧，學一套拳法嘅。 係。 呢套咩拳法呢教練真 係。哦，咁咧，我哋咧係會今日咧就係拳擊訓練啦。咁我哋會有一個叫六拳嘅拳法嘅。 係。 係啦。 六拳。 係啦，但係呢六拳係咪都已經包含咗啲基本嘅防衞啊？你知佢哋成日覺得好多人會嚟即係邀請佢啊嘛。 太靚啦。 係啊。 防衞咧，咁咧我哋有一個熱身嘅運動啦，咁咧就。都可以，一陣間都可以試下嘅。咁有少少防衞嘅技術可以試到嘅。 Oh, okay, okay. 好啊，咁我哋先學下呢六拳係咩嚟先啦。 好啊， 好。 我哋啲聽眾都可以一起去學下嚇，我自己可以喐下身。使唔使要企起身㗎？ 要啊。 誒，不如企起身啦，我哋好唔好啊？試下即一齊喐動下啊，係啦。 同埋攞翻少少空間先。 攞翻少少空間係啦。 因為咧， 拳腳冇眼啊。 冇錯啦。 好啊。 咁我都會邀請我助手Leo 啦，咁出嚟幫手咧，就做一啲示範同埋教學嘅。 好。 咁我哋一三五咧，全部都係左手嘅。 一三五全部左手， 二四六就右手。 哦 ，OK。 冇錯啦，即係單數左手，雙數就右手。 即係你禮拜一出完拳，禮拜三先好再出左拳。 冇錯， 你出多隻手嘅拳啊，係啦。 咁跟住我首先教第一個叫做一啦，係啦，一次拳左手。咁咧我哋打嘅時候咧，將個腰咧腰成個盤骨拉出去打嘅。跟住手踭微曲，系啦，呢度微曲。咁咧，我哋出拳嘅时候咧系出力啊嘛， 系 出力嘅时候咧就呼气嘅，我哋就系啦。咁呼气咧就会用到我哋核心肌肉咧，就帮你减到肥啦。 哦， 冇错啦， 阿田减到肥啊，你系咪都数一嘢先啦？ 系啦，系啦， 好嘈。 我哋而家请教练，系请教练讲下，一阵点样用呢六拳嚟互相玩嘅 hit shoulder 嘅。 好，咁咧就一阵间咧，我哋呢一个 hit shoulder 咧就好似我哋热身游戏咁嘅，游戏咧我哋就要脚尖对脚尖嘅。 哦，我同紫石对，我同紫石对， 系啦，脚尖对脚尖。 咦，你唔使比赛就已经可以同阿紫石咁样 啦？你我主持人大晒噶嘛？ 好，咁跟住咧，我哋咧个拳个手位咧就唔好揸拳啦，我哋用手指点嘅啫，其实 手指点， 手指 好。 咁一阵间咧，我哋会系三盘两胜制嘅，咁咧我哋十秒之内咧就要出手噶啦，咁一阵间会有帮佢计时啦。咁咧目的就系要掂到对方嘅膊头，两个膊头都得嘅。系啦，冇錯啦， 失禮啊！後面嗰、那個阿 Kitty 話拱橋咪得咯， 係啊，我 咬腰贏你啫， 冇錯啦。咁咧就要用你核心肌肉咧拱橋，不斷咁樣去做。 係啊，係啊。 OK， 嗱，我哋不如請兩位女拳手出嚟咧。 我唔玩啦，我驚啊，我驚失重心。我嚟啦 ，Kitty 對望呢， 係啊，教練開始 ，one one， 阿博阿博阿博攻擊先嘅，好啦，嚟啦， 我準備啦， 好教練評説啦嚇， 一， 唔好喐啊， 三高。 做咩啊？做咩话？而家佢哋好似喺度玩紧咩啊？鬼游戏 系啦， 左定右咧？ 你啊！ 哇！ 嗱， 咁呢下点算啊？呢下 我都话会失重心。 佢揽住咁，你系咪赢晒？即系话 揽住又唔计嘅，揽住最后一铺啦，不如 我决胜局啦， 决胜局，决胜局。 哇！你唔好跌啊！我哋呢边帮你顶住，我哋帮你顶住啊 ！OK， 好，咁咧防守成功咧就。赢咗啦！ 防守成功。子石举高佢只手 ，The winner is Kitty， 耶、yeah ！但你安慰奖可以揽一揽子石先嘅。 你要再 keep 住 安慰奖， 你学下 安慰奖，安慰奖。 我飙到 Kitty 嗰种背吓。 系啊，做啲唔打咧咁辛苦。 喂，其實呢個一個親子遊戲，我覺得可以玩喎。 親子遊戲佢哋冇咁熱切 嘅，係咪啊？可以同啲小朋友一齊玩一下喎， 嚇。係啊 ，OK， 好，我哋掌聲咧，多謝曬我哋咁多位朋友，休息一陣先。Kitty 望咧，子晴，仲有教練可以休息一陣啊，真係。嗱呢個時候咧，我哋今日咧即係同大家講啦，嚟到我哋呢一個中心咧，其實就想大家知道咧喺呢一個即係戒毒過程裏邊咧，點樣用運動咧係幫佢達成呢個目標嘅。 係 咁我哋不如真係請一位咧，即係過來人。有位朋友咧，佢就經歷過呢一個咧咁樣嘅困難，但係可以用運動幫佢克服到嘅，我哋請佢出嚟同我哋傾下偈好 唔好啊？好啊，我哋有請阿 Leo。 Leo 係啦。 嗰陣時你初初嚟到呢度咧，嗰個經驗係點樣嘅？即係你知道嚇，我要嚟，即係可能要戒毒啊，又要做運動啊，即係點樣適應嘅咧？ 其實嗰陣時咧，我就聽到一個 project， 咁我同我嘅社工講話，我都想嚟玩咁樣嘅。因為我自己本身好中意做運動嘅，係啦。咁跟住上到嚟之後，都會有擔心話，喂自己吸過毒啊，成啊咁，嗰、那個體力會唔會搞唔掂啊？咁、樣。咁之後咧，上到嚟玩咗幾次都 OK， 咁啊，就繼續 keep 住玩到而家第三年。 咁你覺得即係呢個運動咧，係點樣幫你咧？好順利，或者係咧，即係行得走呢一個困境咧？ 因為其實我覺得做運動咧可以健康啲，同埋可以最快咁去俾你自己睇到戒毒之後嗰個健康狀態。 嗯， 係啊。咁因為我哋吸毒嘅係一定係少喐動啦，甚至乎係捱匿埋屋企啦。咁、就長期嚟講，身體又可能會有好多唔健康，同埋吸毒都會對身體內部都會有好多唔健康啦。係咁。我自己嗰陣時吸毒吸到係可能氣管啊嗰啲都會有少少問題嘅，係啦。咁我而家即係過咗嚟打拳啦，咁之後 玩了一段時間運動的時候，就會 feel 自己的肌肉啊、身體各方面狀態啊、呼吸啊都會順暢了， 順暢了很多，係啊。所以你話做運動咧，其實係對戒毒人士咧有好大幫助嘅。如果之前咧佢可能係毫無自信嘅話咧，今日你見到非常之精練嘅呢副身軀，不如你而家用你已經係即係充滿咗成果。好有自信嘅聲音咧，同我哋講一聲咧，同行抗毒快活人，好唔好啊？等我哋可以見證到咧，即係呢一個咧，成功究竟嗰個體會係點樣嘅？嗱，我哋預備咯，用你最洪亮嘅聲音嚟，預備好，一、二、三， 同行抗毒快活人 ，yes， 係啊，真係， 多謝你 Leo，OK，thank you Leo，thank you，thank you， 係啦，嗱好啦，跟住又要到大家做運動喎，頭先大家好開心啦，又見到阿 Kitty 同埋莫莉咧，即係佢哋互相喺度拼搏啦， 係， 而家就輪到你哋都要咧有少少嘅活動要做啦，我哋跟住呢個遊戲咧，同我哋風 show 裏邊其中一個環節係一樣嘅個名，係 啦，個名叫做猜猜我是誰， 好啦嗱，我哋而家呢度咧有兩組家庭啦，我哋而家會玩啲咩遊戲咧？呢個猜猜我是誰咧，其實就係想咧大家。考驗你同你屋企人咧，究竟個溝通咧有幾多嘅認識啦，你有幾咁信任佢嘅？ 咁啊呢個好緊要嚇。不過咧，我哋喺玩之前咧，我哋都邀請咧兩個我哋阿 Kitty 同我咧出嚟一齊玩嘅。 係啦，冇錯冇錯，好。另一個遊戲好簡單咧，我哋咧就要揾一個家庭成員咧蒙咗隻眼先，蒙咗隻眼。咁另一個成員咧就拎住一個咧大氣球。 咁然後咧，大唔大咧？總之一個氣球啦，係啦。 係啦，咁然後咧隔離仲有個朋友咧就會可能咧俾啲指示佢，就話俾佢聽，喂向前啊向後啊。就希望令到家庭成员可以在蒙眼的情况底下摸下摸下，哎，摸到那个气球，摸到个气球啫，正所谓点到即止。 唔系嗱，因为咧即系点解？因为蒙住眼我哋好似即系迷失咗咁样啊。咁希望咧有侧边咧有屋企人啦，或者朋友啦，嗱，有朋友嗰啲咧未必系一定指引引导你嘅，但屋企人咧就肯定系希望你咧即系去翻一条正轨嘅路啦，系咪？咁咧我哋阿 Kitty 同阿莫莉咧就负责咧就将佢打扰啲视线嘅。 选友 系啊，选友咁你屋企人咧就会摆翻条正路，或者边度先可以掂到我哋同翻屋企人沟通啊吓。 系啦，冇错，好唔好啊 ？OK 嗱，我哋首先咧就将两位家庭成员咧就分到好远嘅地方啦吓，咁然后咧我哋就请佢哋咧阿小朋友咧。 嗱，我哋一人一边指示好唔好啊？如果唔系一齐讲咧，就可能惊佢乱嘅，系咪啊？ 好好好啊，好啊，我哋而家预备咧就可以开始请两位家庭成员准备埋嚟咧就掂个波波啦吓，开始。 二哥褪后三步。 兩步好咯喎，三步定兩步啊？ 再褪後多兩步， 唔係喎，唔係喎，前少少，前少少，六步啊，係啦，前面六步，係啦。 佢叫你，佢叫你停啦， 呢度阻嚟啊，前啲， 好快樂啦，你已經， 前啲，前啲， 唔係啊，褪左手，褪前步，唔係啊，唔係啊，錯啦， 轉一個圈，轉一個圈，唔好摸我，唔好摸我。 哇，你摸到邊度啊？喂， 過啲啦 ，Kitty。未啊？ 系咪啊？冻咗啊！ 我要双手，我哋要双手喎。 系喎。 点啊？ 好，你捧住个气球出嚟啦！捧住气球出嚟啦！好。 好，好嘢。 成功嘅真係 好順利啊！ 係啦， 認真啦，我頭先見到佢咧只腳咧係真係聽到唔同嘅聲音咧嘅誘惑咧，啊究竟向前向後啊咁樣係咪啊？你咁多個聲音，你最終係咪聽到媽咪嘅聲音啊？ 係啊， 亦都信佢嘅聲音係咪啊？ 係啊， 你有冇信心頭先阿鹿仔會走到翻嚟？ 有，我對我仔一定有信心嘅。 好 嘅，好啊， 好，我哋請呢家庭朋友休息一陣啦 嚇。好 ，OK， 好啦，我哋可以開始啦，好啦， 好嚟啦， 阿 Sam， 阿 Sam 預備向前行，一路向前行。 阿 Sam， 我係你，我唔信佢啊 ，Sam。 一、二， 但前面就係前度喎， 停咯喎， 停咯喎。 係啊，你諗下你媽咪，係啊，每年新年嘅時候有冇話啲利是係俾你？其實全部都係假㗎。 轉咗， 你再信佢啊？ 向前行啊！ 再轉咗，轉咗。 九點鐘啊！ 九點啊！九點， 九點，哎，大家向前啦！ 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 係啊！ 攞埋隻手一齊攞， 呢個放翻你個頭嚟喎，耶！有咩感想？有咩感想？ 聽到其他聲嗰陣時係有一種唔知點嘅感覺，然後再細心啲聽翻媽咪把聲，然後先至知道啱嗰條路咯。 哇！ 但係頭先你冇發覺條路好歪曲下嘅咩？係 啊，幾多聲音啊？ 好迂迴啊！ 特別係咧，你媽咪把聲未必係最大聲喎，因為莫莉姐姐把聲咧，哇，好似行雷咁樣喎！你冇嘗試信佢咩？ 錯先行， 所以要聽清楚先。 唔係證明咧，大聲歌唔一定係啱㗎，係咪啊？哇！真係自己屋企人先至搞得掂㗎。 真係啊！嗱，唔係最緊要嘅就係要認得媽咪把聲啊嘛，即係唔會將即係排除萬難都要媽咪把聲喺度，佢先聽得到啊嘛。 頭先呢個遊戲咧係好難玩到㗎，因為真係好多誘惑咧，但係估唔到佢哋咁信任屋企人， 亦都可以行出正確嘅道路出嚟嚇。 係啊，真係好好嘅，恭喜曬 ！Thank you， 唔容易玩嘅。 嚟到呢一 round 先，起碼嗱呢一度咧就已經又完結咗啦。非常之多謝咧啲朋友咧熱烈嘅參加。嚟呢個時候咧唔好俾佢停咯，我哋不如邀請埋咧就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咧副節目總監咧鄭希輝女士啦，東華三院粵風成長中心嘅代表計劃經理鄭振昌先生，同埋我哋 Leo Sir 咧一齊過嚟出邊一齊影張相。 係啊，仲有 Mike 咧係咪啊？頭先係啦，我哋教練啊，仲有我哋啲義工係咪啊？係啦，咁啊，我哋一齊影張大合照。今日玩得開唔開心啊？ 仲記唔記得我哋今日嘅主題啊？同行抗毒快活人喎、 啊， 我哋不如喺節目結束之前咧，我哋一齊講呢個同行抗毒快活人好唔好？ 好，一、預備咯，二、三，同行抗毒快活人，耶、 yeah ！現在已經午夜，誰知？为何每夜要躲进去共谁超话？埋藏我吧，仍然自称单身吗？你都不肯承认吗？只知道我痛苦不止一晚，我又面对吗？要是再拖，可能还会更差。哑忍会有用吧？谁令我流泪似乱爬？不想听你风话，就让我放下你好吗？可以静静赌场大家。不想听你风话，人难受到尽时才能放弃吧。只需讲句好。就让我放下你跟他，离开有什么可怕？难道我仍然迷信可抵挡变化？ 多谢晒啊，刘子石啊，呢一只系离开有什么可怕？亦都多谢晒咧，嗰日出席咗我哋呢个同行抗毒咧，即系去打 boxing 嘅呢一班嘅听众朋友啦。时光好似过得好快咁啊，明明咧即系过年前咁上下嘅日子咧，你而家好似隔咗好远，因为大家都话好彩咋。如果系而家先至要再搞呢个同行抗毒嘅活动啦，我谂应该都要取消噶，因为大家怕咗即系疫症啊嘛。 其实我哋嚟紧都有一个活动，我哋都系要取消噶。 系啊，都已经要取消噶啦，咁所以珍惜啦。 名嘅朋友咧，应该我哋都有同事咧，就分别地私下联络咗你哋噶啦。 系啊，咁啊冇办法啦。呢、這个时候大家要同心合力一齐抗疫。咁啊，我哋头先司机大佬咧就有开到个题目咧，就话你有冇因为疫症嘅问题影响你买机票一啲旅程咧？原来真系有四面八方好多朋友啊。 系啊，但系因为时间嘅关系啦，即系我哋而家都得翻几分钟时间啊，就未必可以博到咁多。咁我哋就选择咗咧问咗嗰啲嘅听众，攞咗部分嘅资料之后咧，同大家分享下，睇下大家会唔会都有咁样嘅状况啊？ 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譬如阿 Shelly 咧就打电话嚟咧就话四姊妹 book 好晒酒店就去上海。 Okay.哇， 其實 幾時 嘅事啊？真係已經好 幾時嘅事啊？ 嗱，講真，內地我真係唔夠膽， 梗係唔去，真係唔去得咧。 亦都我鼓勵你哋去咁樣， 都唔去啦， 真係要緊張啲㗎。 但跟住咧，佢就遇到我，佢就話，即係究竟飛機嗰個情況是如何咧？佢就話啦，原來去程咧就有機去，係咪就阿魚唔知人在邊？我驚我講錯啊，係啦，我驚我講錯啊。 佢另左就另右，係啦，好有趣。 係啦，去程咧就班機冇 cancel 到，所以係要去嘅，係咪？而回程咧。佢就因為縮咗機嘅關係咧，所以用一個細啲嘅飛機啦，就 cancel 咗佢哋班飛機。咁你我就即刻喺度問，頭先我就問阿宇啦，你聽電話嘅話咧， 係 啦，冇機翻啊，即係唔係早機去晚機翻啊，有機去冇機翻啊，係咪啊？係咪咁樣嘅情況啊？宇 係完全正確。 系啊，咁所以呢个 Shelly 咧，佢哋四姊妹咧而家就企咗喺度，但我真系就都系鼓励佢哋，睇下有冇得改机票咯，因为佢都系搭呢一间航空公司啊嘛，系嘛？唔系啊，系嘛？唔知啊，即系总之，所以都系祝佢好运啦吓。好，另外郭小姐佢就话咧，佢个女女咧一月尾咧就喺美国，应该咧就要飞翻嚟香港嘅，咁样咧就系话改到机票系咪？就可以改到就系三月底咁样嘅系咪？咁我仲同佢讲声恭喜啦。 好好多呢、這个 系啊， 但系我有一个屋企人嘅屋企人啦，咁佢咧就喺美国翻嚟，咁但系咧问题系话佢咧唔飞，咁跟住咁点啊？佢咧系由。你知道美國好大噶嘛，東西外，咁佢由中知點樣咧飛去，要特登飛去洛杉磯，由洛杉磯先飛得翻嚟香港喎。即係航空公司係會突然間可能就好似越南嗰班機咁啊嘛，飛飛下翻嚟香港，一半仲有半個鐘頭翻嚟都話喂，我唔飛嚟香港啦咁樣嘅情況都有嘅。咁係啦，跟住咧， 可能五個唔同嘅省市又有唔同嘅情況啦。另外小鳳咧就打咗電話嚟啦，佢頭痕啊，佢一次過中幾樣嘢。首先，工人姐姐，新嘅。在馬尼拉嚟唔到，咁就棘住咗，係啦，棘住第一啫。第二陰公落，佢連佢個老婆同埋只係兩個月大嘅 B B 咧，就喺呢個東南亞嗰度。頭先就話喺呢一個馬來西亞係嘛，喺馬來西亞而家翻唔到嚟香港。佢話姐姐嗰方面咧，嗱逐個講啊嚇，姐姐嗰方面咧試過噶啦，我哋琴日都會話啦，啊會唔會咧用去其他嘅地方度轉下機啊，各樣嘢嘅話，咁樣就可以去得到咧咁樣。佢就話用咗唔同方法啦，都揾唔到機翻嚟，係啦。另外咧，老婆同埋 B B 馬來西亞咧，點解翻唔到嚟咧？未問到個原因嘅，但總之咧， 好慘啊！ 佢就真係陰公啦。阿小峰而家咧就一個喺度打天下，真係頂住曬啊！要支持住。 係啊，咁啊證明咧，真係好多朋友咧，而家就受到呢、這個。疫情的影响呢、我们都呼吁呢，如果你真的可以的话呢，不要因为机票的问题呢，我夹硬去，即是上海那些内地那些呢，真的小心一点、 其实内地真的， 因为他们自己都害怕，真的不是歧视啊。 同埋讲真的，上面什么情况大家又不是知道十足十啊，真的大家都得个估计啦。 小心看顾自己啊。 好啦，多谢晒，听日再见。 拜拜。